海關去年十二月同埋今年二月喺機場分別檢獲懷疑液態可卡因同埋懷疑液態氯胺酮，估計市值共約970万元。跟進調查後，尋日喺大埔拘捕一名39歲男子，懷疑同兩宗案件有關。海關話兩批懷疑毒品都係藏喺紅酒樽內，由法國寄嚟本港。海關留意到不法分子利用空殼公司同公司秘書服務進行跨國販運毒品活動，會加強打擊類似犯案模式，亦會繼續打擊經空運貨物、郵遞同埋快遞渠道的販運毒品活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64点，上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00点，上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1，日元109.8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21，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08美元，卖出18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乐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一齐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啦，星期五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啊，准备咧就。迎接啦啊，可以有休息嘅时间啦。咁人嘅工作咧都系为生活嘅。咁如果下下因为生活太忙，即系工作太忙而影响咗生活咧，其实就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星期五嘅时间快快手啦啊，做埋手头上嘅工作，然后咧就好好地可以享受一下咧啊，喺星期六日。帶俾大家嘅一啲快樂嘅時光，咁樣嘅話咧，生活就真係開心好多啦嚇！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处，呢、这个难处咧，你未必解决得到噶、哦，咁点算啊？咁咧，我哋就需要好多朋友去到帮忙嘅。呢啲帮忙咧，可以系啊，今日即刻帮得到，可能有啲人帮你咧，系几日之后先至帮得到。你有冇谂过喺自己嘅生命入边啊，有几多咧系真系生活上边系需要互相帮忙呢？你有冇谂过互相帮忙嘅重要性系啲乜嘢呢？其实如果你懂得呢一个道理嘅话咧，你就发觉啊，每一条嘅道路，我哋都好似行得比较上轻松，因为人同人之间嗰个嘅连结啊大咗，就好似我哋行好多嘅路上边，只要揾到一条啱嘅路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朝住一个成功嘅方向去。只要我哋唔好行错路，可以肯用啲耐性，有啲耐心睇下路牌写啲乜嘢，咁我哋咪可以揾到一条啱自己嘅路咯。今日行错唔紧要，揾啱路牌，揾啱识嘅朋友，然后一起向住目标行啦。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句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奴，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间的爱情跌倒，宁愿叫错。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是要自我。 朝早嘅时间都提醒你咯，喂，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啦，晨早流流都热到咧，呜、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啊。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来临啦，大家咧自然就想着得少啲衫，令到自己冇咁热啦。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于自己嘅体型特别留意啦。坊间有好多种唔同嘅减肥瘦身修身方法，不过要睇下个效果 work 唔 work 咧，不如睇下啲实质嘅例子啊。最近网络上面就兴起咗一种新兴嘅减肥方法，叫做姜涛减肥法。如果你有留意姜涛嘅话，你都知道佢以前曾经系一个200几磅嘅男孩子，而家摇身一变成为咗万千宠爱嘅型男。咁到底佢系用乜嘢方法可以做到嘅呢？其实姜涛都曾经试过地狱式减肥噶，不过就令到身体差啲出现问题。睇翻啲报道，发现姜涛都曾经分享过自己体重最巅峰嘅时期咧，身高系不足1.7米，但系最巅峰嘅体重就试过有210磅。嗰、那个时期嘅姜涛睇医生都俾医生警告佢，如果再唔控制体重，就有机会会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同埋糖尿病等等嘅风险。所以佢就下定决心要减肥啦。坚持每日都只吃苹果来充饥，加上不停地跑步，靠着他的恒心和毅力，这样就减了60磅了。不过他自己就说，这个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法。这种地狱式的减肥方法令到发育当中的姜涛身体变差了，经常都会流鼻血，睡觉的时候也都试过全身抽筋，于是乎又令到他变一变通，转了另外一个方式来到减肥了。当时的他亦都因为参加了一些不同的选秀节目，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越来越有动力，越 keep 越 fit 咯。他都有跟传媒讲过，在一些特别的日子之前，又或者是拍 MV 啊要上镜之前呢，就会勤加操练和早些起身，这样就可以消肿了，亦都令到身形更加 fit。不过不少的歌迷应该都会留意得到，因为工作压力和不稳定的收工放饭时间等等，令到姜涛的体重有时轻有时重。曾经试过在拍 MV 之后2个星期就重了6-7公斤。而在入行之后，姜涛都会不时改变饮食习惯。他说早餐的时候最夸张试过吃叉烧饭。不过为了保持身材，现在呢他就选择了不吃早餐了。不过他也补充一句，其实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减肥的话呢应该量力而为。如果有些人觉得吃了早餐可以令到自己很有能量的话呢，他也鼓励你应该要吃一个丰富营养的早餐的。讲到这里，见到姜涛一个这么成功的例子，你有没有跟我一样都心郁郁好想仿效下呢？我就知道呢，姜涛好勤力嘅，不时都会自己做下啲大氧运动，再配合埋健康嘅飲食，当然都要节制下啦，唔可以暴飲暴食，同埋要食一啲有营养对身体有益嘅食物。而且减肥嘅计划係要持之以恒同埋量力而为。如果你都自问你有姜涛咁样嘅恒心同埋毅力，我都相信你可以好似佢一样做到自己嘅理想，无论是身形定是事业，都应该可以更进一步做得更好。我就决定了要好好向他学习了，希望除了外形可以有改善之外，都可以好像他这样带给人无限的正能量。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 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抢走，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不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满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插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光湿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早晨啊，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时间啦，咁啊，梗系睇下有啲乜嘢地方吓，几好玩噶啦吓。今日咧就系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啦。啊，其实咧，啊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啊，将会喺今个星期周末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叫做保育日，咁啊属于咧就全港同类展览当中咧就最大型嘅，咁去到就唔系净系玩啦。咁啊期间咧就将会展示咧就六款本地嘅濒危物种，啊当中包括咧就系中华白海豚啦、金常凤蝶、六海龟、马蹄蟹、六角珊瑚五款物种的标本，市民亦都可以近距离目睹呢只濒危物种，而且咧仲有两只本地淡水龟、眼斑水龟的动态噶。啊，佢哋就话到咯，本地濒危物种嘅眼斑水龟一般生活喺山间水溪噶，咁但系咧就除咗栖息地不断遭受到破坏同埋污染之外咧。同時都咧就遭受到過度捕獵，用咗咧就藥材同埋寵物販賣噶，啊令到咧就係全港啊現時不足100隻。於是乎咧咁啊公園啦，以及咧就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仲有咧就本地嘅學者就正在進行一個叫做眼斑水龜繁殖及護理計劃噶。啊而家咧就已經繁殖咗咧就幾十隻嘅水龜啦。期望啊，最终咧就可以制定眼斑水龟野放计划，即系将佢哋咧就放翻去野外，咁啊太好啦！咁啊喺一啲叫做野外嘅地方啦，野外嘅物种啊，应该咧就生活翻喺呢啲野外嘅地方，咁咧就会好啲嘅。啊，只系29日和30日啊，咁你睇下自己有冇兴趣啦吓，对生物。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都系费用全免嘅。咁啊，话到啦，咁啊，适逢咧香港一个叫做艺术月啊，咁啊，尖沙咀一个近海旁嘅大型商场啦， 咁啊，由即日开始啊，就至到6月27号期间咧，啊有一个咧就系艺术嘅节庆，包括咧有一系列嘅艺术展览啦，亦都有一啲叫做艺术导赏团同埋工作坊，全部咧都系 free 嘅，即系唔使钱。其中最瞩目的就必定就是亚洲首度亮相啊，由名设计师创作的 8.5 米巨型的一个玫瑰艺术装置，叫做 Rose 2。哇，听个名字都几犀利啊！咁啊，话到将会就在维港海滨就盛开，维港盛开呢一个玫瑰啊，其实呢个想法都真的不错，跟以前呢曾经出现的维港嗰只鸭仔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另外咧，喺呢一個商場入邊亦都好多唔同嘅藝術打卡位嘅，咁大家咧如果有時間嘅話啦，咁既然佢費用全面咯，如果禮拜六日啲天氣望一望先，下週初中期有驟雨同埋雷暴，咁如果禮拜六日咧普遍嚟講都係有啲太陽有啲雨嘅天氣咧，咁可能商場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啊！最近咧如果行山嘅話咧，實在太熱啦，咁要揾翻啲涼翻少少嘅活動去到進行先至得嘅。 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祭奠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精髓也被迫将它消费。 时间会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啊，吓！听听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早上有晨光第一线有白泉啊，陪住你。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4票赞成、9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同巴勒斯坦代表团提出的决议案，调查本月的以巴冲突是否牵涉罪行。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表示欢迎，呼吁各界立即采取行动惩罚以色列。以色列批评表决结果可耻，形容只会漂白恐怖组织犯下的罪行，又说不会配合调查，强调以方采用的武力符合国际法，目的只是从哈马斯的无差别火箭炮攻击中保护以色列民众。美国深表遗憾，认为有关决定威胁区内实现和平的进展。以色列同哈马斯旗下的武装派别本月爆发冲突，在历时11日的激烈交火中，加沙地区最少242人死亡，在以色列就有13人被杀。双方在埃及斡船下上星期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方案，作为白宫在一星期前提出的$17,000亿方案的反建议。共和党人的方案提出在8年内支出$9,280亿重建美国的道路、桥梁和宽频系统，规模远低于总统拜登的方案。拜登表示未有机会研究共和党人的方案，但已经和其中一名提出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交谈，并告知对方围绕基础设施计划的磋商必须要尽快结束。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共和党方案的支出规模并未大幅增加，对此表示忧虑，又说政府下星期将会同国会磋商有关计划。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日峰会联合声明，指声明相关言论已经完全超出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中方对有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欧日声明的言论损害国际和平和稳定，损害地区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亦都损害协力厂商的利益，和声明所声称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民主、稳定世界的目标明显背道而驰。发言人强调，台湾、香港和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东海和南海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北韩新任驻华大使李龙南，两人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意见，同意加强协调合作。王毅欢迎李龙南来华履新，又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朝关系，从长远角度致力深化发展两国友好合作，愿意同朝方一起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王毅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朝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继续向朝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开麦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回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麦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 开麦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乜你成日弹出弹入噶？ 我知甩底系我衰，但系男仔约我冇理由推噶。 边得闲讲你啊？我讲紧半导体啊，佢有时可以通电，有时又唔得。 我哋平日用嘅 LED 灯都系靠佢发光噶。 我知道，诶，唔好剧透住，我哋要留翻喺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到时会有我赵善恩， 有我李慧贤， 同有我周家俊，我哋仲会揾埋专家同大家解说乜嘢叫做半导体。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早上嘅6:37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唉，有冇饿醒啊？寻日今日朝头早。 我啱啱想讲话有啊，咁就话听阿林慧嗰个coffee time 咧，又话早餐点样啊？ 系啊， 咁样 啊，又话唔好食咁样。 哎呀，我已经将呢啲嘢咧抛诸脑后。因为肚饿饿醒咧，其实好大件事啊！而家最紧要翻嚟食个早餐先。 如果唔系唔够力嘅今日真系吓，全日。 但系冇办法啦，我哋翻咁早咧， 系 咁啊！你就更厉害啦。咁因为你哋我哋翻工嘅时候咧，直头系连啲铺头都未开啊。 系啊， 可能只可以去便利店买啲嘢食，咁就要翻嚟。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饿住个肚翻工嘅，听众唔知啊。 系啊，哇！讲起食嘢咧，想问你一样嘢啊，白文涛。 吓， 你有冇偏食嘅习惯？ 偏食啊，芫茜咯，我唔食噶。 咁你细路仔嘅时候咧， 都唔食噶。我由细到大都系唔食呢样嘢嘅。 咁你细路仔嘅时候，除咗芫茜之外，有冇一个偏食嘅习惯？即系话，譬如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咁有啲人唔中意食鱼啦，有啲可能唔中意食菜啦，即系特别系中意唔中意食菜咧，啲细路啊。你有冇呢个咁样嘅习惯嘅咧？ 我应该系唔食嗰啲荷兰豆啊、青豆嗰一类嘅。咁但系 咧 系大咗就食啦。 咦？咁几时无端端大过你大过咗你会食咧？ 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嘅啫，即系由细到大咧，唔系细个嘅时候，阿妈就成日喺度话你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啊，又闹我呢样嗰样。但系呢啲嘢咧，即系闹系冇用嘅，系会突然之间自己改变。我就有一日咧，无端端食食下早餐嘅时候，发觉其实啲三色豆都几好食啊，食埋啲青豆先，又唔错喎，咁就食啦。 哦，冇人教过你，冇人话过你，咁你细个嘅时候，你阿妈有冇逼你食过啊？ 梗系有啦。 用啲咩方法先？ 藤条咯， 即系打啊嘛，食青豆 唔使打嘅，钟哥。呢个世界最惊嘅恐嗰啲恐惧系咩啊？即系放喺度唔出声，一条藤条摆喺度，唔使喐嘅条藤条，我都好惊噶啦。 咦？咁即系如果打咧就系恐怖片啦， 冇错。 打咧就系惊栗片， 系啦，冇错，全中啊，全中。 好啦，咁你个仔有冇偏食嘅习惯咧？ 佢梗系有啦。 咁你有冇用尽方法逼你个仔食嘢唔好偏食啊？ 年代唔同啦，我用哎噶啦，求下你啊，食啊！ 嗱，咁即系都系用方法啦。 系啊， 你阿妈咧就用惊栗片嘅方法， 冇错。 你咧就用一个亲情啊、温馨片嘅方法， 系啦， 都系想佢食。 系。 咁你又冇调翻转头谂， 當日你阿媽用經律片嘅方法，你都冇改到呢個習慣喎。 嗯， 咁點解你而家都係要揾一啲方法，要你個仔改呢個習慣呢？ 哦，呢件事呢，就真係說來話長啦。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個仔咧應該同我一樣，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好似開竅咁樣啊！我中意食菜啦咁樣，係應該唔需要逼嘅，即係你耐唔耐問下佢食唔食菜，佢可能突然之間就會同你講阿爸我食菜啦咁樣，我覺得唔使逼嘅，逼咧都係做樣嘅啫，做 樣。你唔好將啲責任。即系推喺你老婆身上。 嗱，我冇咁讲啊，做样嘅嘢，嗱，我冇咁讲啊，钟哥。 我老婆叫。其实我就系想讲咧，我都系嘅。 吓， 有时候咧，我细个好多嘢都唔食，嗱，我唔食豆豉啦，我唔食苦瓜啦， 嗯， 我唔豆我食嘅，我好少食菜啦，呢啲全部我细个都好即系拣嚟食。跟住我阿妈咧，用一个方法就系放弃 哦， 你唔食咪算咯，因为我嘅兄弟姊妹多啊嘛，你唔食，其他人争住食， 系喎， 咁跟住我阿妈就系讲咗一句啫，你唔食冇得食， 嗯， 咁噶咋， 啱啊， 咁跟住咧，我细个嘅时候都话唔食咪唔食咯，因为兄弟姊妹食咗关我咩事啫， 嗯， 因为我系本身唔中意食嗰啲嘢噶嘛， 嗯， 好啦，咁屋企又冇人逼你呢样嗰样，到大个咗之后咧，其实就好似你咁样， 嗯， 我唔系。豆豉几好食嘅， 系哦， 跟住就食咗啦。跟住咧有一次食苦瓜，咦，苦瓜又唔错， 嗯， 跟住就食咗。 咁， 嗯，所以咧，我成日谂起细路仔，而家啲家长们好紧张咧。究竟系明明，即系究竟个小朋友谂紧乜嘢？ 嗯， 即系可能个细路仔佢自己有一套嘅谂法。咁，但系我哋就要夹硬将我哋嘅谂法摆落去。嗱，你一定要食先至健康。咁系健康嘅。咁，但系。调翻转头谂个细路喺佢哋嗰个年纪，佢哋嘅角度，我唔需要呢一样嘢啊。 嗯， 身体最诚实噶嘛。 嗯， 佢哋想食，佢哋自然会食噶啦。 系啊， 佢哋唔想食，你点样逼佢哋都唔会食嘅。 嗯，我都觉得啱啊。同埋咧，有啲嗰啲亲子专家咧，其实即系呢啲就私底下同我讲嘅。佢话其实而家啲小朋友个个营养咧都系过剩嘅。即系唔会话咧饿亲嘅，同埋咧，如果你真系想佢训练佢某一种行为咧，有阵时佢唔食嘅，你攞走个饭，跟住唔好俾零食佢食，佢即系等佢知道咩叫啊，原来肚饿系咁嘅感觉。因为而家太多细路仔就系发觉佢都唔惊肚饿，因为佢未试过肚饿，佢点会惊你啫？ 我好怕见到嗰啲现象咧，就系譬如啲长辈啊，咁就会啲细路仔喺度周围走，跟住咧就攞住只碗嗰啖饭咧就追住佢喂佢食。我就好怕见到呢个场面嘅，咁我成日都话啦，你使乜追咧？佢肚饿，佢自然会攞嚟食噶啦。 佢肚饿紧张过你啊， 系嘅系咯。咁但系咧，通常啲阿爸阿妈或者阿公阿婆咧就会反驳，个细路唔系你生嘅，你梗系唔着紧啦。咁我又系嘅，咁即系唔系我生，我又唔着紧嘅。 咁但系咧，我都着紧我自己嗰个，但我都会觉得佢肚饿，佢都会自己过嚟问我攞嘢食啦。 系啊，因为好即系好凉薄咁样讲啦。其实咧，香港唔系，其实全世界小朋友系唔会即系叫做即自行地去饿死自己嘅。 嗯， 因为你只有避嘅啫，咪避饿死嘅啫。因为譬如话唔好意思啦，即系譬如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地方有饥荒嘅。 系。 咁嗰啲地方啲小朋友想食都冇得食，咁佢哋就冇辦法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香港作为一个咁先进嘅地方咧，其实系一定有嘢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唔需要咁叫做咁过分爱锡佢哋嘅。 嗯，同埋即系均衡营养咧，其实系食啲好普通嘅嘢都已经可以做到。 系啊， 系啊。 不过你个问题就你自己决定啦，即系点解你仲要演戏？去做啊！去逼你个， 因为其实我系演技派咯。啊，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讲我呢个问题啊。不过系咪后讲，转头见。 系噶，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好啦，而家是29度嘅气温吓，29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咧，都已经生效啦。提一提大家咧，咁啊出边都系热啊吓。如果你系谂住喺星期五六日嘅时候啦，进行一啲户外嘅活动嘅，行山嘅咁样，特别系行山啦，最近都发觉几多咧行山，因为天气太热嘅关系咧，就导致一啲不愉快事件。 就算行山呢，我自己都鍾意行啦，我自己都会行，但我就会选择一啲你基本上全条路有九成呢都係有树去到遮盖，起码我唔需要呢就係直接俾个太阳照射住。咁样呢有陣时会闷热少少嘅，咁冇风嘅时候啊，咁但係起码我唔使晒住呢，身体呢感觉上呢就会舒服好多啦。香港都有好多山径嘅，咁千祈就唔好选择一啲呢喺烈日当空，仲要呢就係冇遮冇挡，接近沙漠化的路段就容易影响身体健康了。特别是热的时候，我们常想，喂，常都说有热衰竭又说中暑，到底两者有什么不同的呢？热衰竭和中暑的分别成因是不同的。热衰竭就是水分盐分流失过多，体能消耗过度，身体没办法补充。中暑咧就可能系持续运动，热到冇办法咧就散射，咁啊体内咧就过热。好啦，症状咯，如果你话系两者嘅一样嘅，有啲乜嘢咧？头痛啦，头晕啦，可能大家个体温都系偏高，可以去到咧39甚至乎40度噶。不过有啲不一样嘅咧就系、是，如果热衰竭咧就系、是、好多汗嘅。如果中暑的话呢，你发觉它排汗很困难的，所以呢热就塞住了在身体里面，因为汗呢可以帮我们身体里面的温度呢就带出来的。热衰竭的脉搏方面呢是急速但是微弱，但是中暑呢的脉搏是急速但是强而有力的。热衰竭更加严重，因为会令到你呢就神志不清，甚至乎呢是晕倒的。如果晕咗，然后甚至乎跌咗落山嘅，咁啊更加危险啊！吓，两者嘅处理方法咧，其实亦都有少少不一样嘅。嗱，如果你话热衰竭嘅，我哋可以将患者咧就移去阴凉嘅地方啊，两个都系噶啦。然后咧，如果系热衰竭嘅情况，你就将佢瞓低，托高佢双脚。如果系中暑嘅情况咧，就应该去到阴凉嘅地方之后，用半坐嘅姿势俾佢休息一下。热衰竭更加就要帮他补充就是水分和盐分，例如是电解质饮品，这个就是做一个迫切的目标的。所以当我们去到郊外的时候，这些都应该是自己谨记的。但是不是说，喂，如果我将它想着降温的，是不是下下用冰，例如我孭着嚿冰上山的，想着有冻水饮的，见到有人需要帮忙，我就一嚿冰敷下去呢？其实冰会令到我哋毛孔咧就急速咧就收缩噶，可能会令到咧就系患者排汗更加困难，所以咧就算用冰去到降温，千祈咧就唔好一嚿冰抌落去，或者用啲好冻嘅方法即刻帮患者降温啊！如果用冰敷嘅话咧，就喺下关节嘅位置会比较上理想啦。 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于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于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见。捉住灿烂过后的花火，流星在你下背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要 底说话却没再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星期五的时候，咁啊，梗系揾下山嘅慈善组织嘅代表阿彤彤喺度，系咪 ？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咁啊，又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咧，即系山路上边咧一啲有趣嘅嘢啦，同埋啲路线啊。咁啊，特别咧就会着重同我哋讲下麦理浩径嘅。咁我哋之前几集咧都已经由第一段啦，讲到去第八段噶咯。咁啊，麦理浩径总共有十段嘅，仲有最后两段咧就系第九、第十段啦。咁啊，上次就讲到第八段咧，就喺呢个大帽山嘅扶轮公园嗰度就可以。撤退啦，咁同样都系喺翻荃湾啊，或者系元朗一带咧，又可以去翻呢一个嘅荃锦公路，咁啊搭车去翻呢个大帽山芙蓉公园嗰度咧，又可以由呢个第九段开始噶咯，系咪彤彤？ 系啊，我哋今日最后一次就可以分享一下第九同第十段啦，咁都好适合一啲冇乜行山经验嘅朋友仔去 join 嘅。咁咧，你都讲到啦，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咯，去到呢个荃湾大帽山嗰个芙蓉公园开始第九段啦。咁第九段嘅路程咧，其实就是由荃锦公路行到去呢个田夫仔噶啦。 哦，田夫仔，咁啊，成条路咧，其实算唔算系困难嘅咧？第九段， 其实成条路线咧，大概只系六公里嘅啫，喺第九段嚟讲。咁其实可能个半钟、两个钟之内咧，就一定行到噶啦。最正嘅地方咧，就系呢段路咧，其实有好多支线嘅。咁分别可以去到例如白石桥啊、莲花山啊、柴湾角啊、河背水塘啊呢啲地方啦，仲可以咧去到呢个青龙头。咁所以如果你话行下，想唔喺田夫仔完嘅，都可以去呢啲支线度继续行咯。 哦，咁啊有好多选择啊，支线咧其实都非常之好玩嘅，因为我知道第九段如果一行，你系谂住行埋第十段咧，虽然呢两段都系比较上容易嘅，咁但系始终啊路途啊长少少啦，咁啊补给又唔算系特别丰富，喺支线走咧都系麦理浩径第九段其中一个玩法。喂，头先你话咧，我哋可以落去有好多唔同美食啦。如果你话青龙头一带咧，我知道仲有呢一个烧鹅添。 系啊，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不过咧，第九段咧仲有一样嘢，大家可能要小心咧，就系因为大部分嘅路段都系同呢个越野单车径重叠嘅，咁所以可能要小心对头车啦，同埋大家要即系一齐去善用嗰个空间啦，那个路径啦，咁所以即系互相尊重咯。 嗯，我记得我真系咧有一次行第九段嘅时候咧，就正如彤彤所讲，系见到啲越野单车嘅好手啊，喺度风驰电掣啊，咁我当然就睇到目定口呆啦，咁我亦都企埋咗一边嘅，咁啊睇佢哋咧，哇，我都睇到心仔卜卜咁跳啊，因为佢哋真系可以喺啲山路嗰度咧。控制嘅單車控制得非常之好，跳上啊、跳落啊、斜落去啊，喺我嚟講咧，我踩單車我真係淨係踩到平路嘅啫，佢哋啊真係好犀利啦。咁但 係係啊， 但係正如你所講啦，係真係要讓開俾佢哋嘅，因為單車喺越野路上面嗰個衝力咧係非常之大啊，同埋咧。嗰度只係俾越野單車嘅啫，越野電單車咧就千祈唔好非法喺呢啲路上邊咧就駕駛啦。如果唔係咧，就會更加危險啊！嚇， 正確正確。 嗯，咁啊好啦，去到第十段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嘅風景啊，或者支線我哋又可以去下嘅咧？ 嗯，第十段咧就比第九段更加長啦，講緊係15.5公里喎，咁可能需時即係。都大概要五个钟到啦，咁第十段咧，其实就由田夫仔啦，行到永吉桥啦，去到大家都熟悉嘅大榄冲水塘啦，跟住咧个终点就系屯门噶啦。 嗯，第十段咧，我知道如果大家想去嘅时候咧，就比较上难少少啦。咁你，因为佢喺第九段同第十段即系中间个交界位嗰度咧，就开始嘅，就系一个起点嚟嘅，即系正如麦理浩径第二段。 咁你咪喺北潭亞嗰度咪開始嘅，咁你唔可以喺中間嗰度無端端，譬如你坐船去到咁麻煩噶嘛，咁要行咗第一段先去到第二段，喂第九、第十段都有差唔多嘅情況出現，我哋要行咗第九段先至可以行到呢個第十段，有冇辦法咧？即系我想去體會第十段嘅風景，但系又唔想行第九段，咁啊得唔得嘅咧？ 即係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即係逆行啦。咁就係由翻即係大家可以搭西鐵又好啦，巴士又好啦，去到屯門咧，就反方向行翻去田夫仔嗰個方向，咁就會交通方便一啲啦。 嗯，咁大家就可以揾翻麥理浩徑啊。咁麥理浩徑啊，非常之簡單啦。係咪好似有個 M 字路牌嗰個就係麥理浩徑啊？ 就係啦。 嗯，咁由 M000 咁去到呢个 M200 咧，系啦，咁整条嘅麦理浩径，咁第九、第十段咧，虽然就石屎路比较上多嘅，咁但系由于嗰个补给就唔系话特别丰富，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谂住一次过挑战晒啲两段嘅话咧，都要带备足够嘅水啊，同埋而家嗰啲天气咧都好热吓吓，成日都好热啊，咁就突然之间会落大雨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呢啲山路嘅时候咧，都要特别小心啦吓。 嗯， 好，今日唔该晒彤彤啦吓，咁有机会又再同我哋讲下其他嘅路线咯。 好啦，山上再见，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啊，本港疫苗接种计划咧展开咗三个月啦，咁大家都知啦，睇新闻就话到咧疫苗接种率咧啊并唔系太高，咁有关当局咧就考虑咧，咁啊睇下有啲咩办法或者诱因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就系快啲去到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嘅。有传媒之前咧就向多间嘅大型机构查询，咁当中咧例如系香港赛马会啊，同埋机管局亦都话到啦，会向咧就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嘅员工咧提供最多三日嘅有薪假期。咁而一啲主题乐园嘅兼职员工啊，完成咗接种呢一个嘅疫苗之后啦，咁虽然咧叫做兼职员工啊，但系都可以咧就一次过获发咧就相当于一日半嘅疫苗假期嘅薪金。医管局咧就话到啦，会向员工提供小食啦，或者就系饮品啊，去到纪念咧，去到鼓励佢哋咧就接种呢一个嘅疫苗，亦都会派发咧一啲叫做纪念嘅襟章。例如咧，讲翻赛马会方面啊，佢哋就早前推出咗一个叫做属于自愿性质嘅员工疫苗接种支援计划，咁当中已经完成咗接种两剂疫苗嘅全职啊、临时工以及咧就月薪嘅兼职员工，亦都可以咧就申请最多三日嘅有薪特别假期。咁而时薪兼职员工完成咗咧就接种呢一个两剂疫苗之后，咁点啊？咁佢哋就冇假噶嘛，系咪？亦都可以咧就获得特别嘅津贴噶。咁头先讲过啦，已经接种咗疫苗嘅员工亦都可以额外咧就医疗同埋人寿保险嘅保障咁样。好啦，亦都有银行机构就话到啦，为咗方便员工接种呢一个疫苗，咁员工就可以按照住需要嘅工作时间之内咧，咁前往呢个接种疫苗中心嗰度接种。咁当日咧，如果你去接种疫苗嘅话咧，喂，得啊，知道你去接种疫苗，咁啊唔使翻工噶啦。而员工喺于接种疫苗之后咧，如果有需要，可以咧就留喺屋企休息。有关嘅安排咧就不会扣除薪金同埋咧就任何嘅假期嘅。咁啊，仲有机管局啊，或者系医管局啊，我哋见到咧好多唔同嘅机构啦，或者公司咧，佢哋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咧，就鼓励大家咧去到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嘅。咁如果你纯粹只系谂住，哇，如果我接种疫苗嘅，或者我系时薪工作嘅，咁啊，亦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参考。就头先话到，会唔会就系额外发放一个咧，就相等于咧就系佢一日半或者两日甚至乎三日嘅工资俾佢，咁啊令到咧大家可以去接种疫苗嗰个忧虑咧就变得更加少啦，咁啊可以快脆啲咧就接种咗呢一个疫苗佢啦吓。咁啊而家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7点噶啦。咁我哋转头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会有其他嘅拍档们咧就加入噶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点。分道广播之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当然我哋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同你见面啦，转头见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医疗物资被焚毁，初步调查之后，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俾警方调查。警方列作纵火案，暂时冇人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香港州我哋就做咗两届，一路都会再继续去去密罗啲啱嘅城市再去做多啲交流嘅。咁但系咧，我哋大湾区嘅文化交流就系唔会断嘅，因为我哋其实2018年开始都不停咁 tour 噶啦，疫情之下就停咗。咁我好相信。开翻之后咧，我哋已经其实大家无论团又好，我哋都好已经就水噶啦。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新一辑嘅 The Speaker 会有我侯家明同埋国际演讲会世界赛二十强李彤 Vanessa Lee。 细个咧，其实咧同大部分嘅同学一样嘅，有咩讲嘢咧，最好唔好揾我啦。但系当你鼓励佢之后，佢上到台咧。找到他的信心的时候，哇，他就灿烂如星。 想了解更多英语演讲的技巧，记得留意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他都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是帮那些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他们有些什么严重不良的反应，是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啦吓，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啊，讲到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唔好望一望先。今日 Irene， 你好啊， 早晨小白你好啊， 你好啊。咁啊，朝头早星期五嘅时间，出边啲交通系咪都道路畅通啊？ 讲隧道先啦，好啊。而家咧，红磡海底隧道暂时系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都繁忙噶啦，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咁啊，擠塞特別報告就嗰方面啲擠塞就暫時未有住啦。不過咧都有啲臨時嘅交通安排都要提提大家嘅。九龍區啦，九龍灣林華街，因為之前爆水管啊，尋日爆水管啊嘛，今日仲係有啲封路措施，路面收窄咗。如果你架車咧係長過七米嘅話咧，暫時就不能喺林興街行駛啦，因為林興街西行線左轉宏光道嗰度咧，有啲特別交通安排。長過七米 都係嘅咯，呢個係 尋日開始 係 咁仲未。因為路面收窄了，長身車輛就不可以通過，是林興街，大家留意啦。咁仲有咧，提下大家啦，仲有一啲電車嘅路軌工程要進行嘅，喺西區啦，西區德輔道西近住水街交界嗰度咧，而家右邊線咧只係俾電車通過。之前我記得同阿小白都傾過，就係呢個軒尼斯道啊，近住雁頓街。咁之前咧就係西行線嘅，去上環方向，咁交界位嗰度電車線就有封路措施啦。而家東行線啊，東行即係去一个铜锣湾北角嗰边咧，近住庄士敦道雁顿街交界去铜锣湾方向，咁啊电车路轨有工程啦，咁大家就唔好驶经呢个电车路轨啦。 系啊，咁啊驾驶人士都要特别留意啊，因为港岛嗰边嗰啲电车线咧，如果你少揸港岛，就好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因为有啲部分嘅电车路轨咧。是那些行车线正是给电车的。 是啊， 有部分呢咁都可以给啲驾驶人士就一起享用那个路面的。 是 啦，咁就睇清楚那个路牌先，如果咪一个唔觉意入咗啲唔应该入嘅地方呢， 又論盡啦， 俾人睇到又唔好啦。 係啊，講開就講啦，咁啊 weekend 啊嘛，咁啊小白聽日又會唔會帶啲小朋友啊周圍去玩啊？ 聽日佢逢禮拜六都要去學下呢個曲棍球啊。 哦， 啊唔係喎，聽日好似休息一日喎。 哦，好啊，咦，咁有冇考慮 下？咁要諗活動咯，有冇提議啊？ 頭先咪講電車嘅，繼續講電車啊。其實電車遊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我同我姐姐試過一次喎。 哦，真係試過㗎。 試過一次啊，咁坐喺電車嗰度啊，同佢影下相啊，跟住佢又中意有啲 figure 公仔嘅時候出嚟咧，又一齐喺度拍下照啊，咁样 咁开心啊！你哋由边度游到边度先？ 都好似系由北角去到铜锣湾一带咁样嘅啫。 咁啊，好少咗。 唔系好长嘅。 啊，咁其实就未攞到， 因为铜锣湾方便 shopping 啊嘛，跟住。 咁我呢啲市井啊嘛，咁啊梗系尽啲啦。咁啊，其实因为电车佢本身咧好经济实惠嘅。咁啊，而家成人嚟讲咧，成人车票都系2.6咋。咁我可以最长由边度去到边度啊？由筲箕湾去到坚尼地城啊，都可以玩到一粒钟，唔错。2.6啫， 坐到你攰啊！真系， 咁又唔会攰嘅，咁我觉得系舒服嘅，咁啊吹下啲清新嘅风啦，系咪自然风几好啊？小朋友过三，长者只系过二咋，咁啊我要深入啲去玩啊，玩足四日，四日套票咧都系34蚊，即系其实都几可取嘅。 哦，有套票 嘅，经济实惠，不过系四日嘅啫， 四日套票， 应该咁讲，通行证啦。 其实呢个通行证原本呢个设计系咪俾游客噶呢个？ 我懷疑是啊，因為其實是有月票呢樣嘢，咁遊客就唔會用到月票啦。 係啊係啊， 咁啊四日可能就係方便一啲朋友啊，短程嘅嚟玩，咁啊可以深入啲去玩都唔錯。我覺得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又唔需要去太遠啦，又唔需要同人逼。咁你玩通常唔會一至五啦，因為一至五可能真係好多人會搭電車嘅。 係啊， 咁啊六日我覺得相對應該就會鬆少少啦，係咪可以考慮 嘅 喎？其實啱 嘅，啱嘅。都幾好啊，咁電車又係唔錯嘅，咁同埋即係電車 經濟啊平啊2.6咋， 係啊，因為外國好多電車咧，其實都係單層嘅， 係 咁我哋香港呢個係雙層嘅，咁啊非常之特別啦嚇， 睇高一線我 冇錯啦，今日做人睇高一線就好啊，好唔該曬 Irene，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睇下有冇辦法睇高一線啊，喂阿歐你好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早晨早晨， 星期五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咧？ 好舒服啊！今日暫時嚟講，係啊，有啲涼風送爽喎， 抗 拒唔到。 酷熱天氣警告喎，其實而家有。 可能廣播道有啲風啦，要風得風啊，嚇，正所謂可能真係有啲山風吹翻入嚟，幾舒服。望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相當之高嘅，咁啊，睇到最高嗰啲建築物啦，都完全咧。視野方面啊，完全無受損嘅，咁所以真係好似頭先 Ivan 咁樣講啊，睇高一線啊嚇，咁啊雲層又唔算特別厚啦，因為你見到啲好厚嘅雲層咧，咁意味住啲咩咧？就係、是、有機會落大雨咯。咁 啊， 今日 呢、這個時間咧就還好嘅，啊落雨嘅感覺咧就應該遠離少少，咁起碼俾大家唔使濕身啊，可以翻工翻學先啦，咁啊呢個都係基本做得到。不過好似咧已經睇到一啲報道話，除咗今日之外咧，聽日開始啊，連續咧落幾日雨啊，咁啊唔知係咪實情係咁啊？咁如果係咁咧，咁可能把握啊～今日咧，放咗工嘅時間，即係多啲做啲户外嘅運動，譬如今日跑咗佢先啊，今日咧，有啲要打籃球啊，或者打其他户外嘅運動嘅一啲球類運動咧，都可以今晚咧或者傍晚嘅時間咧進行咗佢先。如果唔係咧，禮拜六日咧，你一落雨咧，你想打長波啊，都比較麻煩少少。我自己又覺得啊嚇，咁啊。上天都對我哋好好噶，熱咗十零廿日咁樣，咁啊係時候落翻 幾雨啦，水塘乾啊，水塘乾啊， 係啦，我覺得咧萬物之間咧都有一個咧比較好嘅一個調度嘅，即係有陣時啊，即係傳統嗰啲哲學陰陽相克啊，有時晴有時雨，咁啊俾大家咧啊平均啲咯，即係每樣嘢去死一邊都唔係一件好事啊，即係日日哇曬到。癲咗曬到皮膚爆裂唔係一件好事，而係落雨咧，個人情緒會好抑鬱嘅，好 down 嘅，見唔到太陽，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陣時咧都要感下恩啊，即係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嘅早上咧，睇下有冇機會都揾一件事值得感恩嘅，咁啊朝頭早微微笑咁樣去過，咁啊最好啦。 係啊，第一件事微微笑嘅就聽住晨光第一線啦嚇。 冇錯冇錯，好詳細天氣交俾你。 好，唔該曬阿歐。咁啊，天氣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嘅時間咧有幾陣驟雨嘅，日間都係酷熱噶。啊，市區最高嘅氣温咧都係會到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兩度噶。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都係酷熱，亦都有幾陣嘅驟雨。下週初至到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仲颇大添。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咁啊低水平，咁啊空气都系好嘅。头先阿 O 咧就话到，喂，下个星期系咪真系有啲雨啊？嗱，除咗天文台讲嗰个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之外咧，喺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示嘅报道入边啦，亦都话到啦，嗱，星期六嘅时间已经开始有啲雨啦。星期日啊，啲雨物咧，嗰啲雨液亦都会频密咗噶啦。去到星期一同埋星期二，见到嗰个公仔咧系非常大雨啊吓，咁啊落雨嗰、那个叫做预测指数咧，仲去到10添，咁啊所以星期二同埋星期一同星期二啊呢两日咧会系最大雨嘅，咁啊头先阿 O 都话咗，如果有啲乜嘢活动想玩嘅，趁住呢一两日好玩晒佢啦吓，而家咧唔系玩啦，而家上堂先啦。 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咧，系时候又要讲下啲掌故历史咯。早晨啊，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佳哥，你哋应该知道啦，香港疫情持续咧，香港多咗好多中意行山嘅人嘅。 系啊，系啊，哎呀，成山都系人啊！星期日啊，好重旺过旺角。 系啦。不过呢啲人咧，纯粹系中意行山啫，就未必系好擅长或者作好晒准备要去行山嘅。 冇错啊！嗱，呢样嘢今集就顺便讲一讲。 嗯， 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发觉好多即兴啊， 系啊， 即兴行山，嗱咁就好弊家了啊！真系。 系啊。 点解咧？冇咩？冇装备。 嗯，又冇经验。 又冇经验，你又冇准有个心理准备啊！ 嗯， 你突然间去行，你好多嘢会漏咗，唔记得带，或者装备唔足。咁就出事啦！ 咁有啲咩装备咧？系咪应该都系带下水啊，着翻对合适嘅鞋咁嘅咋？ 冇错啦，呢样系最基本啦。但如果我叫啲学生带啲学生去田野考察嘅话咧，一般嚟讲冇，冇啊紧要啦，遮、水、鞋、毛巾， 系 呢啲系必备嘅。 系、 如果跟住多少少咧，譬如路程可能多少少咧，少少干粮。 嗯， 少少困难，点解咧？有阵时进退又唔系咁啊，肚饿咁点算咧？咁样搵啲顶住肚先可以行落去噶嘛。 系啊， 所以就有少少干粮，朱古力又好啦，巴咩果巴又好啦，咁样咯。 嗱、我都有听过啲人咧，学阿佳哥话斋咧，就系话进退嗰个问题咧，其实咧就唔系话冇退路，不过佢后边咧实在太多人啦，所以行翻转头咁，所以就一定要继续向前行啦。 系啦、所以咧就最怕一样嘢就系咁讲嗰样嘢即兴啊。 嗯， 你冇 plan 冇计划就好危险嘅。 嗯 所以咧，如果行山好，就算系点样靓啊，突然间，朝头早睇报纸或者睇 Facebook 啊，咩朋友介绍，喂，正我哋咩竹林甬道啊，咩度谂下先，够唔够装备先？ 系 嗰日天气情况点先？ 隔多個禮拜去都未遲噶嘛，唔使咁急噶嘛，咪先著翻對波鞋或者行山鞋，就唔好著對涼鞋咁樣，有時好危險噶。 係啊係啊，即係一線咧，你知而家報紙掀開咧，大家利是講句啊，即係好似幾日就見到有啲係啲登山嘅意外啦。 係啊，所以唔想聽啦。係 啊，真 係 啊，一單都嫌多啊。 行山咁開心，同埋呢幾日，譬如講真啦，個天真好靚。 嗯， 去影相哇，真係每一幅都好似咧 poster 咁樣嘅，但係小心啲先，因為點解咧？今時咧，其實我哋城市人啊，嗰個體能咧同以前真係差啲。 哦，係啊，因為是涼慣冷氣嗰啲。 冇錯，就係冷氣啦。長時間我有涼冷氣，因為我哋對抗出邊嘅熱度咧，嗰個耐力啊係弱咗嘅。所以咧同以前嘅人咧係差啲嘅，所以一定要喺呢方面咧就留意啲。 嗯，我以前都聽過咧，即係我嘅上一輩啦，我父母咧都係講細個咧成日孭埋啲露營裝備上山啊，又話咩行獅子山啊，又帶曬啲煲去煲糖水啊，帶埋啲爐啊上去咁。而家呢一啲咧，真係我諗咧孭個大背囊嘅年青人都身水身汗㗎啦。 係啊，不過而家裝備唔同曬啦，而家你見到啦， 輕便啲嘅， 輕便啦，靚啦，時裝化啦，哇，好威啊，好型嘅個個都真係咁樣㗎。嗱，講起行山。在六十年代啊，即系我哋嗰啲前辈嗰啲人行山啊，好犀利噶。 嗯， 譬如搞旅行队嗰啲，行山旅行队，我哋叫话远足队啦。 嗯， 一个星期日可以有三四百人去参加噶。 哇，喺即系一个团啫， 一个团噶，好犀利噶。你谂唔到，因为嗰时咧，讲真啦，其他嘅活动少，娱乐少。行山咧係一種好普及嘅年青人嘅活動， 嗯、 一個團三四百人好普通通。仲有一樣嘢，而家可能已經好多人唔知噶啦。喺六十年代尾嘅時候，萬宜水庫未起之前，嗰度叫觀門海峽，嗰、個觀門海峽咧係一個熱門嘅行山嘅聖地，聖在乜嘢？有個叫做橫渡觀門海峽啊， 係做咩噶？ 行山隊 check 好咗退潮嘅時間。咁嗰個觀門咧，話明係海峽啦，兩個山嘴咧，其實咧就平日咧，如果水漲咧，十幾廿尺啦，但係水退咧，頂多去到腰嘅水嘅啫。 哦， 咁咧行山嘅咧就特登咧計好曬時間，水一退，幾百人攝住水，腰間水拉住條繩橫到嗰個海峽。 哦， 哇，嗰種犀利壯觀好玩法咧，真係而家係諗略，真係諗略唔到嘅。不可惜。起咗萬宜水庫浸曬啦， 就冇咗呢樣嘢。 係啦，觀門海峽喺水底啦，而家冇咗，只能夠喺憑咩咧？當年嗰啲相片啊，我哋即係領略翻上一輩嗰啲旅行隊啊，嗰啲人行過山嗰班人嘅嗰種即係嗰種經歷啊，哇，好犀利啊！即係諗下都 幾刺激啊！不過都其實當然亦都有佢嘅危險程度啦。 浸死過人㗎，因為試過咩咧？就係計錯數啊，即係佢嗰個潮漲嘅時間，計錯咗。咁去到中間，已經水都埋到嚟啦，唔進唔退啦，加上一背孭啲嘢孭得重啊，嗰幾個後生仔浸死咗，咁啊真係好唔好彩啊！嗰 係嗱，不過即係聽阿佳哥講，雖然呢啲刺激咧就真係好得意啊，好特別啦，但係而家咧雖然冇咗呢個地方咧，都唔好自己立亂去揾一啲地方嘗試啊，真係要睇清楚嗰個危險程度先啦。 譬如而家有啲好興機釣啊，即係喺岩石度釣魚嗰啲啊，咁有陣時咧就都要小心啲，有啲機釣嘅地方都要。 其實咧講起潮漲潮退咧，都好容易係因為呢一啲咁樣嘅誤差。而造成一啲悲劇啦，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做呢啲活動咧，揾翻啲專業嘅人士咧去做，就唔好自己睇嗰個潮退潮漲表。 係啊， 哎呀，真係好牙煙啊！ 咪跟啲前輩跟下先啦，學下啲先，係啦， 係啦，確保自己安全係最重要嘅。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唔好客氣，下禮拜見。 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将永续细腻，曾拥有人生高峰盛宴，散谢别离，别垂头丧气。若分享过温馨，定格在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护美声？甘苦留白我生命，是这些结伴。 后都振作，就算是一个人沦落，往事化作润泽了干涸。旁人无能解盖，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快乐，同搭过尾班车，最盛世都胆二人，又如何自觉？若分享过运气，定格在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卜彼此？近乎留白我生命，是这色热伴，让我拥有过风盛，以我沾湿的眼睛对比好光景自己。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身邊人真係好重要啊！ 梗係啦， 星期六咧就有個飲宴，咁嗰個朋友可能你都識嘅，就係阿迪斯啦。 哦， 咁啊，啊大日子啊嚇，咁啊要包禮啦，通常呢啲咁樣。 恭喜佢啊！ 付出係有收穫嘅， 冇錯。 系啦，唔系我话爱情啫， 系 唔系唔系讲紧我嘅人情啊吓，系爱情。留意翻，咁啊朝头早做咩讲人情啊？话说咧，内地啊有监管当局咧都喺度话，近期咧就好多嗰啲咧叫做啊高价彩礼啊，同埋人情攀比呢啲不良风气。嗱，高价彩礼咧好文啦。其实就是咧喺度炫富，就 是 啊，你又有啲咩聘礼啊，嗰啲又有架超跑啊，有啲就名表啊，咁样旧时都系打 只老虎俾佢啊， 系啊，类似呢啲啦，即系总之你有几劲，佢又有几劲，佢几劲，你就再劲啲。 最紧要咩咧？收到啲礼之后摆上网， 系啦，啊，系啊，喂，依家咧真系点解话有人情攀比咧？嗱，攀比即系比较啦，点样可以比较嗱？好似当有个朋友仔结婚啦， 嗯， 我同小白都系去饮嘅，咁， 嗯， 你包几多啊？你自己嘅事嘅啫，即系包礼。 系啊系啊， 我自己包几多，我自己嘅事嚟嘅啫，最多都系得嗰位朋友知道嘅啫。咁嗰位朋友知道，佢嬲好、开心好、欣赏好、唔欣赏好、体谅好、唔体谅好，唔紧要噶，系咪先？旧时就透明度好低咧，唔需要公开出嚟噶嘛。 嗯， 依家唔系啦。依家咧，內地有一種風氣，去飲之前，當有個朋友叫阿強結婚先啦。阿強結婚，我同小白咧都係好兄弟嚟嘅。咁咧，但係內地嘅風氣點樣咧？即刻啊，炫富啊，點樣炫富咧？ 即刻拆啊？ 唔係啊，係我已經喺微信朋友圈嗰度咧 po 咗話，阿強是我的孝兄弟。咁咧，跟住咧就已經啊，即係可能我唔知幾多先叫多啦，十億啦。跟住就摆晒喺台面咯， 哇！唱晒钱出嚟啊， 系啊，成跟住就影张相，阿强呢十亿今日真系你嘅咁样，嗱十亿当然讲多咗啦，当五千人民币好咩？喂，五千人民币都好多， 我谂住讲十万添， 十万系啊，可能 十万， 我哋 阿强呢十万你嘅， 心中富有啊，身体很穷啊，很诚实啊，咁啊，即系当我系五万，咁啊小白就见到，喂阿 O 咧喺朋友圈嗰度 po 咗张相，话去阿强个贺礼嗰度啊，喂攞五万蚊唔得，我要劲过佢，十万， 十万， 跟住于是者阿崔杰同又同阿强好 friend 嘅，跟住佢又中意炫富，但系 系啦， 比我哋更加有财力，咁咧佢就喺自己嘅朋友圈嗰度再 po 相， 廿万。 廿万， 哇！ 跟住唔好忘记，我哋有个终极嘅大佬，梁荣忠先生，佢都出去炫富啊！咁佢话我做大哥嘅，冇理由唔攞翻五十万出嚟咁样。 你太睇小佢啦，我 系啊，当系咁先， 一百万啦， 系当系咁先啫，唔好吹到咁大嗰阵时呢啲价位嘅嘢。咁好啦，咁如是者，喂，个个都好似比较咁样，或者好似话俾你听，我有几多几多钱咁啊？内地方面嘅监管当局咧就唔想啊，觉得咧呢四个字此风不可长，所以咧喺呢个河北嘅民政厅咧就确认啊，同埋雄安新区咧就有啦呢个传统嘅婚俗 改革实验区啊，就叫大家唔好炫富咯。 哦，唔好炫富啊，好啊，咁啊，大家结婚嘅攞个心出嚟祝福人咧，先至系正路嘅。 啱啊！ 今日系5月28日，星期五，农历4月17，适宜如是勿取。 吓？ 都系一日啫。今日记如是勿取。 吓？ 都系一日啫。今日都系汉堡包日。 我会好好享受一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非洲大陆到7月中旬需要至少2000万剂新冠疫苗，先至能够令到接种过第一剂疫苗的民众完成第二剂接种。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在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视像记者会，区域主任莫提说，目前在非洲大陆已经有超过470万宗新型肺炎病例，12万8000多人死亡。现时南非的9个省之中，有2个经历第三波疫情。世卫担心当地疫情可能会好似之前一样蔓延到邻国，反映加速疫苗接种计划是非常关键。莫提又说，非洲需要疫苗，接种活动一旦暂停，势必导致更多人死亡，打击抗疫希望。较早前，世卫表示，非洲大陆需要另外2亿剂新冠疫苗，先至能够在今年9月之前覆盖当地10%的人群。呼吁已经为高危群组接种疫苗的国家兑现承诺，与其他有需要的地区分享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香港立法会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改变了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严重限制港人有意义地参与自治和发声。布林肯说，中国政府持续破坏香港的民主体制，剥夺香港居民的权利。有关条例草案违背基本法列明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布林肯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让所有港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见，释放所有因为参选或者表达不同意见而被当局以国安法和其他法律起诉的人，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较早前，港澳办表示，以本地法立法的方式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堵塞原有的选举制度的漏洞，有利于终结以往的选举乱象，有效修补原有选举法律的缺陷和不足，认为是依法治港、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将开启香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日峰会联合声明，指声明相关言论已经完全超出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中方对有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欧日声明的言论损害国际和平与稳定，损害地区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亦都损害协力厂商的利益，与声明所称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民主、稳定世界的目标明显背道而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交通意外啊，喺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深井段，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加龙村。屯门公路去荃湾深井段有意外啊，龙尾去到加龙村。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暂时东行系隧道入口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噶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去观塘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九龙区路面方面咧，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路明道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附近。观塘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晓光街一带都有啲塞车噶，龙尾去到宝达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多车啦，咁啊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都系多车噶。咁啊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呢个大老山公路近住大学站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安全车速报告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宠粪犬学堂， 有咬人行为的狗狗应该点教好？ 通常会咬人的狗都是比较细胆的，我们应该填补它这个心理缺陷，那问题就可以解决的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无论是收获到企都企不稳的舞台，定是超越两倍速的刀群舞，他们都照单全收。 又扎千古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航旋风秋雪， 告别又扎千古音乐之战。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7:30回来啊，讲下波啊， 好啊， 是不是？好啊，讲超联呢，哇， 正啊， 傑志啊，贏咗啦， 塵埃落定 啦。 但係佢個三四名好睇㗎，天水圍飛馬對李文嗰場好睇，大手交易啊，同埋咧，哇，李文都幾勁喎，即係你近呢兩年就崛起啦，同埋即係一經營一隊球隊或者建立一隊球隊咧，確係需要時間嘅。 係冇錯，嗱咁啊，傑志就贏咗港超啦，係咪先？咁啊，得到咗呢個冠軍之後咧，喂，下個月咧。佢哋就會出戰呢個亞冠杯分組賽。 哇！ 咁啊，當中咧，咁啊，佢哋嘅主力啊，阿丹恩奴域咧，亦都話到啦，呢個咧亞冠杯啊，就係佢哋自己下一個目標。佢自己個人嚟講都係嘅。咁啊，有啲人就擔心，喂，丹奴域踢得好好啊，傑志係咪先？會唔會繼續留翻喺度啊？咁樣定係有其他去向啊？ 會唔會過咗人哋嗰隊啊？譬如佢同組要對聯合話蒲和紅磚， 係啊，會唔會紅磚啊？要賺下煙啊！中意食魚生咁，唔係、 啊、或者去咗南韓嗰度食下泡菜啊，蔚山現代啊咁樣係咪？ 佢應該中意食點心嘅，係、 哦、 啊，因為佢自己都話 去中超，跟住去咗中超咯，中意食點心。 佢都話香港咧係令到佢住得好舒服。呢、 嗯、 樣嘢對球員嚟講咧。好紧要嘅， 系啊， 即系你谂下佢一个人喺度生活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佢连自己即系住嗰个城市都唔开心嘅，咁、佢踢波又唔会踢得开心啦。咁而家就好啦，嗱佢咧杰志又破晒纪录啦，喺呢个港超嗰度又赢波又胜，咁佢又做埋功臣，咁佢梗系个个都中意佢啦。咁佢又好中意呢个城市，因为个个又中意佢啊嘛。咁佢睇只眼睇所有嘢咧都系靓嘅，所以我觉得咧。佢自己都係會繼續留翻喺傑志呢度踢波。我之前咧有去過傑志個訓練場，見到佢咧，我發覺佢同啲球員咧係即係就算外援球員都好啦，佢唔會話因為佢係外援球員而少咗同人傾偈。我發覺同啲隊友好鬼 friend， 係啊， 真係老友鬼鬼個個都 咁啊，真係可以建立到一個好嘅默契咧。落場嘅時候咧，先可以踢得出超水準嘅表現。 係啦，坐定粒六噶啦，我覺得佢留翻喺香港都啊嚇。好咁啊，另外咧就係都要睇埋啦。港隊方面咧，喺星期六啊，5月29日開始咧就會嚟咗香港啦嚇。咁啊，港隊嘅球員，咁佢哋直至到6月15日為止咧，咁啊會去到巴林踢呢一個嘅世界盃。外围赛系啦，咁啊，当然我哋希望佢哋踢得好啦，就算入唔入咗世界杯嘅决赛周都好啦，都希望佢哋场场波都踢得好， 系啊， 咁啊，唔好俾太多嘅影响啊。而家咧，其实都好多嘅影响就系咩咧？新型冠状病毒噶，去到有隔离啊，又剩啊，所以如果见到港队佢哋要出战其他地方咧，系有啲辛苦嘅，系啦。咁如果嗱，足球方面咧，港队方面嘅消息咁上下啦，喂。费托回归喎， 系喎，费兰道托尼斯回归边度啊？西班牙 回，佢话声称回归翻西甲、 哦。我以为佢即系阿费兰道托尼斯喺鸟栖沙岩啦呢队球队啦，即系佢之前好似做啲助教嘅职位噶嘛。 但系而家回归翻到西甲， 咁啊啱啊，因为咧冇办法啊，依家兴咩咧？复古球员啊，咩复古球员咧？嗱，你睇甘地带领嘅國際米蘭繼續踢得好啦， 係啊， 先嗰啲都係一啲英超即係最輝煌嘅球員去咗國米之後，好勁抽係咪？係 啊，同埋而家咧，其實就算沙場上，即係講緊咗呢個球場上，都好中意老將。 係啊，嗱， 因為老將有丹恩奴域， 係啊， 係咪？ 仲有卡雲尼， 係啦、 啊，卡雲尼係咪先？ 係啊， 一傳一射啊，紅！你以為成隊曼聯係踢呢個班奴費蘭迪斯咩？唔靜止噶嘛， 係啊， 即係卡雲尼射入波，咁你譬如 AC。咁伊巴希莫域啊，咁但係伊巴希莫域依家有啲訴訟啊，好似話佢唔知自己擁有嗰間公司就同啲唔知咩博彩公司牽上啲聯繫咁樣啦， 有啲麻煩啦。 咁啊，希望件事啊冇事冇幹，因為我覺得咧伊巴仲踢緊咧，好多後生嘅球員咧都唔可以退落嚟啦。 嗯， 伊巴都仲踢緊喎， 係一個板嚟嘅，即係佢都踢緊，同埋佢係踢得好喎。 係啊， 咁令到大家覺得譬如年齡嗰樣嘢咧，唔係話過咗30就已經會跌。咗 系啊， 走下坡唔系咯，即系可以事实话俾大家听，其实系得嘅。 小白你好熟 J 列啦，三浦之良仲喺球场上边、 啊，虽然佢每一次都系临尾嗰5分钟先落场， 唔紧要啊， 但系都系一件事啊， 系啊， 系啊， 但 好嘢啊， 踢得耐你仲惊咯，系咪先？ 你知唔知喺日本一个礼仪之邦呢个地方，三浦之良落场嘅时候 有掌声啊， 无论系一定有啦，无论你自己嗰队定还是。敵人嗰隊咧，大家都一齊恭恭敬敬。三浦之良落場咧，都會鏟波，就住鏟啦。都會搶佢波，就住搶啦。係啦，佢射波嘅，俾少少位佢射啦。 因為點解咧？即係成日話球圈入邊有啲叫收山腳啊嘛，即係鏟到你冇得踢啦。 唉，佢都收过山啦，你再踢呢啲收山脚，何必咧？咁啊，讲紧三浦之行，即系 FC 横滨啊。 如果佢入到波嘅话，即系如果佢射嘅，你俾佢射，因为佢入到波又系一个纪录嚟嘅。 系啊，好似我哋喺啲足球场踢波，有啲阿叔踢，我哋都就住阿叔， 就住啊。 但系咧，调翻转头。啲阿叔唔会就住你嘅，啲阿叔系会泵开你啦，铲你啦，踩你脚啦。 系啊， 靓仔唔着数啦，话你听啦。足球场上面，好，继续咧，聚焦讲下篮球场一啲咧，比较年长啲嘅球员，但系打出好表现啊，包括咧纽约人啊，凭住咧32岁嘅老将，嗱、啊，真系 都系老将啦、 啊，已经系老将啊吓。大力路斯啊 ，Derrick Rose 啦，咁啊呢朵玫瑰花咧再次绽放啦，咁啊呢位球场嘅战士咧，攻入全队啊最高嘅26分咧，加上咧本年啊最佳进步嘅球员啊 ，Randle 啊第三节嘅回勇咧协助主队101-92啊击败鹰队咧，场数追至1-1啦，季后赛咧继续进行之中啦，咁啊睇到咧爵士队啦常规赛咧嘅一哥啊吓一哥啊犹他爵士喺季后赛首战咧，因为出翻呢个 Donovan Mitchell 啦。复出啊吓，咁啊厉害啦，为对球队咧贡献咗25分啊，加上咧多名主力嘅首锋阵上咧141-129咧击败灰熊队啦，又系啦，听日朝头早8:30啊 ，Celtics 塞尔特人咧会对网队嘅比赛咧喺免费电视台嗰度咧又有得睇啦，咁啊其实朝头早咧睇篮球我都觉得系好正，因为旧时咧礼拜六朝头早咧都系睇 NBA 地大大噶嘛，即系喺亚视年代咧。咁又係啦，即係成日話老將老將老將，即係一位我好欣賞嘅籃球評述員啦，張彼得先生啦，即係 Peter 啦，佢都仲講緊波。我細個又係聽張彼得講籃球，依家又係聽張彼得講籃球。咁佢拍檔係邊個啊？就係亞洲神射手，當然我成長嘅年代係翁金華啦，係咪先？咁我細個睇翁金華打波， 童年回憶嚟嘅， 因為睇翁金華啲即係講波係咪先？咁、但係我就覺得翁金華就太多技術嘅分析啦。 咁冇辦法，咁佢以前打波 係啫，係 咪？佢今日喺呢個學術嘅層面上同大家分析 啊 嘛。 啱嘅，希望有多啲唔同嘅足球嘅資訊啦，可以或者籃球嘅資訊咧，透過晨光第一線啦，我哋都想送俾唔同嘅聽眾朋友啦。總之咧 ，Happy Friday， 準備睇好波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奥运消息方面，日本政府在东京和大阪设置了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接种中心已经启动了。日本疫苗接种率暂时就大概 2%， 远低于美国的 40% 和法国的 15%。 另外，日本有研究所公布如果停办奥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由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公布结果，如果停办奥运会是 1.8兆8000亿日元。咁大家就谂啦，停办奥运经济损失相当巨大。不过经济专家估计，若果东京奥运如期举行，但系期间出现疫情扩大嘅情况嘅话，导致需要颁发紧急状态嘅经济损失将会又更加大添。并且警告啊，强行举办嘅警钟就已经响起啦。同时，奥运最大传媒合作伙伴朝日新闻亦都发出评论，呼吁东京奥运需要取消嘅。不过无论点都好，暂时的情况是国际奥委会都宣布东京奥运准备功夫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期讲话东京奥运会取消，不如讲句喂，东京奥运如箭在弦。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叫 Matthew， 而家喺日本咧经营紧一间巴士公司，我住喺横滨嘅。 距離奧運咧仲有2个月嘅時間啦，咁其實我哋做呢、這個奧運大會嘅一啲嘅接種嘅工作，咁我哋其實5月份咧都陸續收到咧係大會嘅關於奧運嘅安排啦，一啲嘅網上嘅俾我哋司機嘅一啲嘅 training 啦，或者係即係到時嘅流程嘅一啲嘅準備啦，咁其實我哋都一路都係準備緊嘅。咁至於香港社會氣氛上面啦，咁其實就因為始終日本而家係第四波嘅疫情啦，好多個縣都係緊急狀態或者係一個叫做蔓延防止嘅狀態咁樣，咁所以其實可能個關於奧運嘅氣氛就會比較少啲，都會見到有啲 團體，即係譬如醫療嘅團體咧，都會即係可能反對奧運去搞啦，即係覺得可能疫情上面其實已經而家都嚴重，咁可能到時仲要去搞奧運，去要去 support 嘅話，咁就好困難咁樣。其實都兩邊聲音都會有聽到啦，咁但係暫時見到即係主辦嘅單位都即係好肯定佢哋會想奧運如期舉行咁樣。我諗到時都即係好 depends on 嗰個疫情嘅發展啦，咁都始終係一個最關鍵嘅要素咯。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累，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自错。 坤嘅一路啊，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好热啊！ 系啦，咁热嘅时候有冇想食翻多啲嘢补充体力咧？ 两样嘢嚟嘅， 定系冇胃口啊？ 唔系咁热嘅天气，同食翻多啲嘢唔挂钩嘅， 唔挂钩嘅咩？ 唔挂钩，因为几时都想食翻多啲，唔挂钩。 嗱，你就系天生丽质啦，但系我咧就真系要拣日子嘅，正所谓有啲 treat day 咧，就自己譬如控制体重嘅时候咧，都不能日日食噶嘛。但系寻日咧，钟哥有提到三只字咧，系令到我有啲惊嘅。 咩啊？ 佢话不如下次食个自助餐啦，咁样。哇，食自助餐，我真系都几耐冇试过啦。 非啦，即系一大班朋友话一齐去，咁你冇理由扫兴噶嘛？ 即系佢包嗰、那个诶，譬如朝头早嗰、那个 早餐或者晚 餐 咁样。 好啦，等阵先。你话自助餐令到你惊，咁点解你会中意食自助火锅咧？嗱，自助火锅都系自助嘅啫，都系任你食嘅。 咦，我又好少食自助火锅， 我 都系散叫 嘅。火锅就真系少食自助添， 吓、啊啊！你哋中意食你哋中意打边炉噶嘛？ 系啊，中意啊。 咁点解打边炉你哋唔自助咧？ 因为食唔到咁多啊，真系。 同埋自助咧，去到临尾，即系可能你叫第三、第四 round 咧，我嘅经验咧，成日都俾啲 hea 嘢你。 啊，系啊，系啊。 同埋根本你俾啲 hea 你，你都赚饱自己，不如我兑碗饭。 咦，咁我哋同我同你哋嘅朋友圈子好唔同啊，系咪啊？即系我都好少打边炉嘅，但系如果有朋友话不如打边炉， 你因为就系霎夜菜啫嘛，你 霎夜菜，唔系你都会食蟹肉嘅、 啊、少咯，但系九成九我啲朋友堆咧都系冇理咁多。啊自助火锅、啊、即系任食嗰啲咁样， 因为可能佢哋唔想 谂，唔好理咁多自助火锅啊！ 我哋唔系单点火锅都可以压， 系 冇谂咁多单点火锅。 你嗰个自助餐做咩啊？ 系啦，那个自助餐咧就系、是我哋就钟哥就会食得多啲啦。咁我随住年纪渐长要控制体重咧，都系即系间唔时 嘅 啫。系啊，要噶要噶，我同你唔同个体质。咁但系咧，有阵时如果你见到太抵嘅话咧，你都会去试下嘅，即系你睇到个价钱同埋佢食。嘅嘢，即系你食自助餐我成日都会，如果有人话要去咧，我都会帮佢打个电话去问，即系有咩食噶，因为佢成日会转噶嘛，有主题噶嘛。咁如果有生蚝啊，或者佢有啲诶龙虾咁样，咁我觉得 翻唔到本 嘅，起码食到你想食嘅嘢，系咪先？即系有时候你如果真系自己中意食蚝嘅，出去食又觉得贵，咁如果有咧都可以考虑下嘅。咁啊喺內地咧，就有一間咧就食自助餐嘅餐廳，咁啊話即係一個時間啦，咁啊你俾一個價錢就任食啦。咁你估下呢個女子咧食咩咧？齋食一樣嘢啫，幾乎都冇其他嘢喺台面噶啦。 佢就食蝦鮑魚樣樣齊咯，通常都呢啲啦。 噏中咗啦，就係食鮑魚。咁佢成台咧都係鮑魚嚟嘅。 幾多頭先？ 吓、啊，其实 普通料咧， 佢都系细 细只嗰啲 系普通料嚟。 其实真系细只， 罐头啊，争在未罐头 嘅。佢有壳嘅。如果你有买开送咧，喺街市见到咧就系$68一份啊，$58一份，有六七只嗰啲啦。 好细咁样个，好细只，但系都系鲍鱼啊。 都系鲍鱼啊，咁、啊、你除翻开，如果你自己喺街市买，可能都$10一只。 喂，你$68一份呢样嘢咧，好似翻咗去街市咁。 唔系，我咪就话你行开街市 啦。 系啊， 买两份平$10俾你啊，靓仔。 其实 OK 嘅， 你做 嘅，通常都系咁啊。系啊，我听得多嘛，你教我嘅。即系你点样可以认识身边嘅人？微观咯，走进社会咯，走进街市咯，我成日都入噶，所以噶系啊。 咁目测咧，呢个台面有几多份鲍鱼咧？我谂都起码10份8份啦、哦，因为佢都起码有，我谂冇80只都有60只喺台面啊。佢咁细只，系嘛？斋食鲍鱼， 咪翻本啊嘛？ 咪 OK 啊？其实有咩问题咧？自助餐就食自助啊嘛，自己中意食嘅嘢啫嘛。 我同意你嘅讲法，嗱、就系、是、啦，你食得自助餐俾得人嚟食嘅，咁你又俾得人嚟嗌。咁你冇得限住人噶嘛，系咪先？咁咧呢个女子咧，佢啊台面就净系食鲍鱼，咁啊见到壳咧就一堆，咁啊未食嘅一堆，咁我谂呢度都110只噶啦。咁佢就话咧呢个餐咧 好食得下喎， 好食得下，唔系我惊佢胃痛咋，要嚼烂啲啊。咁佢话呢个餐咧就$118人民币任食嘅、嗯，就冇限时、冇限量，哦、即系折翻港币$140咁啦。 本喎，嗱$6一只啫，唔使多，我当只鲍鱼$6， 梗系回到啦。 佢食100几只。 我谂起公展会啊， 系点啊？ $1 一蚊一只，佢都回到本啊！而家 佢未差唔多。 系啦，咁但系咧，点解要摆上新闻咧？个老板啊，竟然啊，就系有啲小气啊！我自己觉得啦吓，因为头先我所讲就系，我觉得你开得门做生意，做得食自助餐嘅，咁你冇又讲明不限时不限量，咁佢咧就拍佢片，咁喺呢条片嗰度咧就。自己口噏噏喎，即係哇鮑魚食咁多啊！你花幾多錢食㗎？係啊，係唔限時唔限量嘅，但係你俾幾多錢啦、啊？咁樣 有冇影到樣啊？咁樣 有影到樣哦、啊， 有冇影埋個老闆個樣先？ 咁梗係冇啦，係啦， 呢啲係衰啊！ 嗱初頭咧個女子聽到咧都微微笑咁回應佢嘅，話誒冇辦法啦，我淨係中意食鮑魚，其他嗰啲啊冇即係唔係好啱食咁樣。咁抬頭一望見到咦原來老闆喺度拍緊佢，咁啊個樣咧就顯得有啲唔係幾好意思。咁但系老板咧又唔系真系讲笑噶，继续拍继续咧，好似有啲嘲讽咁样啊！你真系啊，俾几多钱啊？食咁多只鲍鱼啊？咁样 咁啊个女仔就梗唔答啦，佢继续食鲍鱼啦，傻咁啊，都钱都俾咗咯，系咪先？咁但系呢条片咧，竟然俾个老板咧就摆咗上网，咁、 哦、 反而咧就好多人咧反而支持翻个食客， 梗系啦， 系啦，个道理都系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喂，人哋即系走嚟食你个自助餐，唔通食你嗰啲咸菜萝卜咩？咁啊，梗系食贵嘢啦，大家即系呢个心态噶嘛，系咪先？ 咁 咁如果你觉得好伤嘅，觉得即系睇到人哋食咁多只鲍鱼嘅、嗯，就唔好开自助餐嗱、 嗯， 除非佢嗌完翻嚟食唔晒，咁你就有位可以话，即 系 如果佢浪费咧，你就唔得、 嗯。 但系你又见佢真系食得好起劲，系咪先？ 其实好简单啫嘛，喺自己间铺头嗰度加个半字咪得咯。其实半自助餐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咯，即系你。我俾你食鲍鱼嘅二十只咯，跟住其他任你攞嘅咁，呢啲咪就 系 半自助餐嘅精髓咯。香港好多时都系咁噶，即系龙虾唔系俾你任攞，但系佢第一份就整咗俾你，咁你食咗第一只龙虾，跟住其他嘢你咪自己出去执咯。 系而家都几兴呢啲嘅，尤其是晏昼咧，你真系唔食得好多或者冇咁多时间咧，但系你又觉得想抵啲乜都食啲咧，就有半自助餐。咁、我反而觉得呢个老板咧，即系拍咗条片就唔好咁样，即系而家反效果啦，即系俾人话佢唔够大方啦，做。自助餐做得，反而你应该话俾人听，你真系嚟到呢度咧任食嘅，系啦，你调翻转嗰个宣传方法咧，反而好啲，啲人会觉得你哦，真系抵食，咁引多啲人嚟啊嘛， 小气猪， 你引多啲人嚟， 系 咧，唔系个个都食到咁多只鲍鱼噶嘛，你计翻数拉上补下，可以邓翻云啊嘛，即系傻猪猪嚟啊！ 强调以方采用嘅武力符合国际法。目的只是從哈馬斯的無差別火箭炮攻擊之中保護以色列民眾。美國就深表遺憾，認為有關決定威脅區內實現和平的進展。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盧旺達，到首都基加利的種族滅絕紀念館發表演說。他說確認法國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之中的角色，又說只有經歷過當年恐怖日子的幸存者才能夠給予法國原諒。馬克龍指出，當年法國沒有留意到即將發生屠殺的警告，並且在查證真相方面太長時間都重視保持沉默，但他強調法國不是殺人者的幫兇，又宣布將會在近期向盧旺達派駐大使。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形容馬克龍說出真相比致歉更加珍貴，不過有幸存者組織對馬克龍並沒有以法國國家之名正式道歉表示很遺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8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4点，升4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97美元，卖出189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粉岭嘅百和路扫管部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百和路去上水方向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噶。重复多次啊，百和路去翻近住扫管部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百和路去上水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福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大榄。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現在龍尾排到去大欖，後少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多花園一段都是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去回黄竹坑方向湾仔入口那段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入回去清水湾方向近着科技大学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去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路明道挤塞龙尾就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医管局大楼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慢车，龙尾就在津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李珊聚首总有时。 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 Tony 觉得这一年的香港人经历了很多离散，有生离死别的，有人分隔两地，亦都有人移民，无论是哪一种的离散，他们心底始终认为会有再聚的时刻。 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 作曲 Tony 的小龟，填词有小龟恒仔，编曲监制 Tony Agent Chan。 天空散落的雨点，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Tony 离散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 财经第一线，8点11分，星期五的早上，钟哥和 Kitty 我们一起请我们的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 ，Titi 好，钟哥，你哋好。 早晨， 系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琴日港股微微要跌啦，跌52点啦，但系好似 Dicky 琴日喺节目入面咁样讲啦 ，MSCI 咧换马生效啦 ，U 盘咧追入咗咧900亿嘅资金啊吓，咁啊成交咧系个半月嘅高位，咁啊你又点睇？同埋今日嘅大市又有机会点样走向咧 ？Dick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咁啊，头先都阿 O 都讲咗啦，寻日点解会成交咁大呢？好多人都有疑问，哇，发生咩事啊？咁其实寻日嘅朝头早就讲咗啦 ，MSCI 咧，咁就正式咧就系成分股，即系今日就正式生效，寻日就系生效前最后一日，咁即系话所有变动就寻日做晒啦。咁啊，4点钟做唔切唔紧要，仲有收市后竞价时段，咁咧就俾啲大户就对埋个盘佢，咁就可以放工啦。咁啊，對於啲指數基金啲經理嚟講啦，我講緊嘅係，咁啊，今日會有啲咩嘢關注呢？咁我諗其中一樣一陣一定要講咧，就係呢個京東物流即係生意啦。咁但係啦，咁即係我即係唔敢話真係貴為呢個證券界嘅即係時裝達人啦，但係冷鏡王咧，我就真係當之無愧噶啦。咁嗱，究竟京東啊物流係啊唔好留嗰個物流，即係。留低嗰個樓，咁定係咧就係物流，就唔好俾佢流走嗰個樓，三點水嗰個樓咧，一定好大隻，係啦。咁但係咧就講到成個市場嘅氣氛，的而且確咧就即係都係叫做係穩定咗落嚟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個指數咧，亦都由即近期低位咧反彈咗幅度都相當之大，有少少反覆咧正常嘅嚇。咁而咧內地 A 股咧亦都繼續都做好。咁當然而家咧就講緊話。咁通脹咧都靜悄悄來臨㗎啦，即係無論點講，全世界都係咁。咁但係咧又預期在內，咁咧內地政府咧繼續咧都係好關注，譬如李克強總理都講到好關注咧，就啲大宗商品嘅價格。咁佢哋咧就已經回翻曬落嚟啦，因為咧就會覺得，咦，咁啊唔好亂咁炒啲原材料喎、啊、咁、因為即係中央政府就好關心嚇，咁、所以咧就係啲反而啊。即係需要用啲原材料嗰啲嘅公司咧，個股價就做翻好啲啦。即係話覺得嗰個通脹都係會來臨，但係咧又唔會話真係洪水猛獸嗰只，咁都係可控嘅個範圍。咁所以咧就見得到咧啲消費類啊、零售消費類啊嘅股份都做好。咁當然啦，尋日都有講過就係嗱 ，MSCI 咧就已經即係個調整就已經成為過去啦。即係尋日都有講到就啊，即係如果你買啲新貴嘅。咁咪招炒走一會咯，咁嗱當然仲有另外一個重要日子咧，咁就下個禮拜啦，就恆生指數就所有嘅變動咧又會生效啦，咁所以咧即係呢排咧指數基金很繁忙啊，即係問題睇下你係玩住邊個指數啫，咁但係整體咧我都會覺得譬如話近呢段時間建議嘅一啲嘅即係板塊，譬如話個別啲汽車啊，除咗有一隻真係一架車都未啤過嗰間之外啊，啊小汽車股都做得幾好，咁亦都見到喺美股嘅交易時段咧，有個別嘅一啲嘅新經濟股啊，或者即係都係近期嘅推介啦，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嗰個嘅手機遊戲啊，幫佢賣廣告唔講名啦，咁呢段時間咧都即係都做得幾好，都反映到其實市場嘅氣氛咧。都真係明顯地好轉咗，咁但係咧，亦都唔好忘記，港股嚟到呢啲水平咧，去到29,400啊、29,600咧，我覺得阻力都有相當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一支箭一口氣飆上去嗰只，咁而家升到嚟呢度咧，氣氛好翻，有好多啲股份咧，大家都已經係本來捱㗎，捱到咧而家即係唔使捱，咁都算係咁㗎啦。 嗱，咁我要問一問啊 ，Dicky 啦，正話你就話會講京東物啊，我就係想講呢樣嘢。我收到风喎、啊，即系讲呢句都好得人惊。我收到风、啊， 边度收翻嚟嘅先？ 我哋呢啲计喺街市啦，就喺边度啊？嗱，暗盘飙升40%，嗱，阵间就知晓啦。 系啊， 咁你有啲咩睇法咧？呢只京东物流， 嗱，讲到京东物流咧，我都唔敢话太认叻。嗱，不过即系对上嗰次，我都经常讲，北京就唔係成日叫大家抽新股嘅，再對上咧已經係好耐之前嘅快手㗎啦。我都要講過就係話，嗱抽新股咧，幾時咧就係要把握機會獲利咧，就係喺佢供求關係徹底失衡的時間。咁即係話咧，無厘頭開高兩三倍， 我成日都讲个比喻啦，究竟你觉得系保荐人定错价，定系市场太亢奋咧？嗱，永远都唔会系前者，只有系后者。嗱，京东物流都系我好耐冇再叫过投资者，即系冇建议过大家抽新股，叫大家都抽呢只。咁我就讲到话啊，即系之前讲嘅建议就系唔好话太过进取啦，即系可以系隔早，唔需要去到越早，咁隔早可能近顶啦，百零万咁。好啦，个结论咧就系、是，即系简单啲讲啦，啊，如果你抽可能百二万咁三万股，咁你已经有一手啦。咁有一手有冇钱赚咧？咁头先阿钟哥都讲啦，寻日暗盘好几个交易平台咧都有三成零嘅升幅，咁算系咧打破晒过去呢段时间啲新股嘅宿命，因为过去唔多，睇翻过去一个月唔计第二上市啲新股咧。就打寫多個飲啊，穿招股價多過喺個水面嘅，唉，真係唔想講其他嗰啲名啦，即係尤其是跌穿咗，就無謂提人哋個名啦。 係咁啊，希望即係呢度有個好消息啦，都叫沖起下係咪？咁但 係呢只點都會有少少水位啦。咁如果嗱，簡單講三成成合理嘅，如果你話升到五成過外咧，我就俾翻佢先噶啦。 哦 ，OK， 誒呢個小貼士啊，大家可以自己部署下啦。如果 都唔 係 小貼士，買買。大事喎，好一句就讲咗你应该点样 做， 点样做 嘛， 一句就讲咗咯， 讲多一次， 讲多一次， 好高追， 系唔好高追， 我抽唔到就算啦，咁样啦， 系哇 ，Happy Friday 啊，系嘛，真系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只就真系唔系咁开心啦，阿美团啊，就系讲紧呢个咧，就佢今日就放榜，咁啊之前咧就话佢加大咗投资啦，咁预料都系蚀钱噶啦，寻日咧已经跌咗落去，跌咗2.8%，咁啊见到北税咧都净沽出咗10亿咁多嘅，咁啊嚟紧话一两季咧，可能都惊佢个公司咧都维持住呢一个亏损啊，咁啊亦都有呢个监管嘅风险啦，咁啊其实系咪嚟紧咧都系非常之弱咧呢只美团？ 唉，都真系嗱， 你答咗啦 ，Dicky 已经，唉一声， 唉一声。 即系总要喺呢个黑暗里面找一点光明俾大家。我咧呢只股份我系比较保守啲嘅，始终我都系讲，唔系话佢嗰个手机应用程式唔好用，唔系话佢嗰啲送外卖嘅服务唔好，系估值真系太贵。呢个本来比较保守啲嘅原因。咁好啦，头先 Kitty 讲咗两点，第一，即系我永远都会相信咧。呢、這個世界有啲叫做春江鴨嘅，就春江水暖就鴨先知。咁啊，頭先你講啦，即係北水走成10亿錢，咁都唔係少嘅。咁再加埋咧，就是、競爭激烈啦嚇，佢同阿里啦兩個咧就兩強咧，就大家係鬥補貼，你又有優惠啊，我大過你咁。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持續經營業務嗰度咧，其實嗰個虧損可能都會又會維持翻。咁但係咧有一樣少少好咧，就下個禮拜五咧，恆指就即係嗰個即係季度嘅檢討就正式生效啦，喺再之後嘅禮拜一。咁咧就即係嗰個對於第二上市同同股不同權股份嗰個上限咧，由5%咧就會掹咗，就變成8%。咁對美團咧有少少幫助嘅，因為指數基金會被動買翻少少啦。不過咁呢個係一個一次性被動嘅因素，就未必話可以即係完全咧就將佢個即係話過去嘅股價嘅呢段時間嘅弱勢咧完全扭轉。但係咧近日咧個股價都已經有少少好轉㗎啦，都叫做低位咧。上翻啲又叫做去翻保利加通道中做20天移動線，唔明係咩唔緊要，即係簡單啲嘅好翻少少。咁但係就唔係話一支箭咁飆上去，同埋始終而家選擇都幾多，咁再加埋咧反壟斷嘅罰則咧，係大家都好擔心嘅，因為始終都係當你講到話，咦，淨係得佢兩個爭嘅啫，成個市場，哎嗱，咁我又驚㗎啦，我就驚阿爺咧就要罰佢哋罰款㗎啦，所以咧就呢一個即係反壟斷罰則。即係究竟使唔使俾？未必話要阿里之前咁一第28亿嘅，不過即係都仲係有少少困擾住佢市場嘅情緒，影響佢股價表現咯。 嗯， 咁啊，投資者咧就可以參考一下 Dicky 嘅一啲投資建議咧。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多謝三位。 好，唔該曬 Dicky， 拜拜。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小白 Kitty 同埋钟哥啊，咁啊讲优惠之前咧，讲下天气先，因为今日个天气咧同个优惠咧可以话息息相关啊吓。 咁咪送个太阳俾你咁样。 系，因为个太阳咧会喺下周初啊嘅中后期咧就会收一收工先，因为咧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添啊。睇翻咧天文台咧八天嘅天气预告咧，根本上好天埋今日咧，嚟紧都系咁枕住落雨啊，落足成个礼拜啊吓。咁啊根据天文台系咁样讲啫，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做运动咧。都要入翻咧户 内 室内室内去做啊咁样，咁啊有冇玩过呢个张家辉式嘅战城咧？即系激战嗰条啊，揈揈揈嗰啲， 揈揈揈嗰条。 有玩？钟哥有冇玩过？ 我睇人玩过。 我想拍一次你玩啊！ 嗰条绳粗过我只脚， 唔玩。但系你粗得多咧。你隻腳又會粗翻過條繩 㗎啦！ 你估我十八歲人仲信你講呢句？ 你突然間，如果鐘哥突然間拿開件衫，我都有啦， 我都有八粒啦，咁樣八粒朱古力啦， 八粒麥 有冇諗過粗咧？其實。 有嘅，有嘅，谂咗好多年啦， 咁谂嘅啫， 谂完就算啦。 啲人生有冇 谂咗当做咗， 即系会有胸肌啊，或者真系有六嚿腹肌，有冇曾经试过？ 梗系有啦， 有 啊。哦，你睇笑中过身系， 因为咧佢唔系。肉蛋类嘅男星嚟噶嘛？有啲肉蛋类嘅男星咧， 即系佢从来都唔系走呢条路线，你觉得 你有冇见过佢唔着衫？ 我嗰 我梗系冇啦，初来 唔系演出啊，做咩初啫？呢个系哎呀，我冇机会见过啊，咁样讲咪系咁。 对唔住，我啱啱入唔到戏 啊。 我将我最真实嗰面表露咗出嚟。 有啲男星成日都冇衫着噶嘛，我哋称之为 罗网咯， 系咯，或者前排张继聪咯， 唔系咁熟，有啲唔好意思啊嘛， 唔好意思望。 系啊， 吓你， 我都唔好意思望你噶。 你系唔好意思望定唔想望？ 你打波嗰啲相咧，我直头飞嘅，你打。播啲相咧，我唔睇嘅。 冇咩事，我先啦， 唔得，你要讲到27分啊！ 唔系，我话即系小白有冇玩过呢个？ 我有好鬼辛苦嗰条嘅， 但系 嗰条绳，我玩过一次啊！玩完之后，我发觉唉唔玩啦，只手又痛，个人又攰，只脚又酸， 咁佢都系要你呢个效果啫。 好辛苦， 你要学下吹结痛啊！吹结痛啊！玩战绳啊，多过你食饭啊！佢啲女士点样玩战绳？会低少少。 系 就发， 你唔好低身，点就到到力咧？ 咪住先，女性玩嗰啲系咪条绳轻啲或者幼啲嘅先？ 一样噶， 同一条绳 嚟噶， 一样噶。佢为咗女性 set 第二条绳噶。 系啊，所以咧多数都系打卡头嗰几秒出尽力咁发完之后咧，你就冇力噶啦，系啊。 跟住 pose 咗之后，你就去做第二样。 系啊，梗系啦，真唔得啊？好攰，但系点解咧？系咪有得推荐我去边度有得玩呢个？ 系啊，因为嚟紧咧喺商场入面咧都可以动起来。有三个商场，一个在屯门，一个在大角咀，一个在沙田。沙田有两个，还有呢将军澳的其中一个商场，就有这个智能的战绳巡回赛，很多的叫做家庭朋友都可以参加的。你只要去到呢 download 一个 app 啦，跟住你用个 app 呢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喺限定嘅时间，因为商场入面嘛，咁你咪排队发囉。咁如果呢你係喺指定嘅时数入面呢发得较为叻嘅话呢，咁就可以呢加入呢个挑战赛啦。咁你一定会话喂挑战赛得个冠军咁点啊。咁呢个活动系咩搞？头先我讲啊。 商场 搞啊。咁商场亦都会扫返你嘅。 购物礼券。 係啦，购物嘅电子礼券啊，同埋即係佢一个电竞嘅一个牌子嘅一啲礼券啦。因为其实头先都讲佢系智能嘅战绳嚟嘅，就同传统咩叫智能战绳呢？至少你发嘅下数佢之后会 记录在案。 係啦，究竟个频率系几多啊，你做咗几多大样啊，心肺功能如何啊，咁样。咁就透过发嘅时候呢就可以 show 得到俾你睇啦，睇下你嘅身体状况系健唔健康啦。不过我有阵时觉得呢喺商场入面呢做运动呢 有啲尴尬，系咪？ 好似有啲老尴啊！即系你话喺健身室入边咧，大汗搭细汗咧，或者咧，即系有阵时你做临尾嗰几下要爆出嚟，要嗌出嚟啊嘛， 咁咪嗌咯， 你都可以嗌噶。 你上场 咯，上场咯， 好难为 做多次嚟听下，我又想象到。 但平时健身室唔系嗌呢啲嘅喎， 系嗌咩啊？ 唔嗌啦，而家 女仔， 我哋喺直播室唔好乱咁嗌啊！真系， 唔系因为即系可能嗰个教练喺企喺你隔篱咧，喺个商场度啊。 嗌埋呢下，嗌埋呢下， 即系带埋个教练去参加系嘛？即系平时都操得劲噶啦。 钟哥啊，真系少操，教练最中意氹你咩？你知唔知 咩啊？ 就得噶啦，做多两下，仲有两下。 做啊！俾埋我，俾埋我， 俾咩佢啊？ 俾埋条命佢啊！ 俾埋我， 有阵时都俾多两下我。 因为咧，我有阵时喺旁边听咧，我都忍唔住笑。俾埋，俾埋咩？ 你冇问啊？俾咩？俾咩？你够胆再问啊？ 我平时啲教练唔系讲呢啲嘅， 帮你加粗。 我听到人哋嗰啲咁样讲， 隔篱嗰个。 你举铁嘅时候，教练佢哋俾埋我，跟住你要问 俾个铁饼佢，直接俾个饼佢。 笑啊！ 俾埋，同埋好中意用英文嘅 ，Come on。Come on， 好中意 come on 噶嘛，系咪先 ？Come on， 俾埋啊，得掂，咁咁咪得咯，即系完咗嘅时候，咁咪得咯，咁咪做到咯， 系啊 ，OK 噶。 呢啲其实都意志嚟嘅啫嘛， 系 跟住最后嗰几下， 教练就话：我冇帮你噶，明明帮咗好多，明明帮啊，根本就推唔到上去嗰个男仔。我冇幫你㗎，你自己做㗎，係咪先？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係嗰個商場嗰度自己化 下。係啊，幾好嘅，即係夏天出下汗咁樣，咁啊去到喐幾下啦，仲係比賽嚟嘅添，贏咗有獎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五月二十八日係一年嘅第148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17日。1959年5月28号，美国空军第一代远程弹道导弹被用在生物飞行测试，运载一只美国出生的恒河猴 Able 和另一只南美松鼠猴 Baker， 发射到距离地面500千米的上空。两只猴子受住38倍的正常重力加速度和大约9分钟的无重力状态，飞行16分钟之后落在海中，被救起之后仍然生还。在当时，大部分参与进入太空的猴子都会死亡。两只猴子在飞行的时候情况良好。 Able 在实验之后4日因麻醉反应死亡， Baker 一直生存到1984年11月因肾衰竭离世。5月28号出生的朋友，如果自己的计划被接纳采用，就会有无比的喜悦。工作简单，但当中有创意，风格严谨，具独特见解，不善于解释自己，无法跟周围的人沟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精密的科学研究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动物为人类进行好多危险嘅活动，人类为动物又付出几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李博尔官员表示，香港攀山好手曾燕红以大约25小时50分第三度登上珠穆朗玛峰，今次更加打破女子登顶最快时间的世界纪录。李博尔官员表示，曾燕红在过去星期六下午一点几在珠峰大本营出发，到第二日下午3:10成功登顶，较原本的纪录快大约13小时，有关纪录有待世界健力士纪录确认。44岁的曾燕红原本是中学教师，他在2017年首度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是香港首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3宗，上海2宗。 江苏和广东各有一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26宗，21宗属于境外输入，5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内地至今累计91,045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死亡，86,093人康复出院。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日峰会联合声明，指声明相关言论已经完全超出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中方对有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欧日声明的言论损害国际和平与稳定，损害地区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亦都损害协力厂商的利益。与声明所称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民主、稳定世界的目标明显背道而驰。发言人强调，台湾、香港和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东海与南海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方案，作为白宫在一个星期前提出的$17,000亿方案的反建议。共和党人的方案提出在8年之内支出$9,280亿重建美国的道路、桥梁和宽频系统，规模远低于总统拜登的方案。拜登说，未有机会研究共和党人的方案，但是已经和其中一名提出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交谈，并且告知对方围绕基础设施计划的磋商必须尽快结束。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指出，共和党方案的支出规模并未大幅增加，对此表示忧虑，又说政府下个星期将会同国会磋商有关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9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0点，升4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6美元，卖出1,896.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啊，喺新界嘅粉岭百和路啊，百和路上水方向近住扫管埔路有意外，塞到嘉福村嘅。百和路上水方向扫管埔路交界，因为有意外塞到嘉福村。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和港岛入口都分别多车的，九龙过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这个将军澳运动场附近的。港岛路面方面，西区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道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还有就是跑马地的大坑道和这个黄泥涌峡道近住木球会段都是非常之繁忙的，龙尾就排到去伟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尤其是去沙田龙尾去到界限街。 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马场段咧，都系好多车啊。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而家去大老山公路同埋去九龙方向，亦都系分别多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門嗰邊呢，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深井段啦，同埋大欖段亦都係繁忙嘅。仲有就係新墟啊，新墟至府地一段呢，亦都係車多行車緩慢。仲有就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段多車，咁啊龍尾去到青龍頭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聽講呢一首作品呢，就係、是、Taylor Swift 喺籠底嗰度呢抄返出嚟嘅作品嚟㗎，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Taylor Swift Mr. Perfectly Fine。疫情期间最多产同埋最多美国 number one 大碟嘅歌手啊，本周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Mr. Perfectly F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今日使唔使播翻嗰只嗰啲咩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咧？高科技嘢，噔噔噔噔噔噔咁样， 好等本喎，新今次 呢度又准备咗好耐噶啦。咁虽然我系问人借翻嚟嘅，系啦，咁但我都好想同大家介绍呢一样嘢。咁呢嚿系乜嘢嚟嘅咧？咁就大家有航拍有听过噶啦，但系钟哥 Kitty 有冇听过有一样叫穿越机啊？ 穿越机、 穿越剧我就听过， 系咯，《寻秦记》嗰啲。 穿越 剧穿越机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同航拍一样咧，佢都系有四个螺旋桨嘅。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唔系攞嚟拍嘢，佢哋就系一啲人去玩。即系我哋平时咧见到，可能喺电影入边咧见到有啲战机咧穿嚟穿去咁样，然后系有啲花式表演噶 嘛。但系我睇嗰啲电影，通常呢啲系特技，即系后期制作嚟 嘅。系啦，咁但系而家有人咧就有一部细细嘅穿越机咧，系佢哋尝试下点样去玩呢啲花式啊。即系讲紧譬如话一个好大嘅场啦，咁然后佢哋就会有几个圈，有个记录点咁样，佢哋就系揸部机。斗快去玩呢、這个， 穿过晒嗰啲圈， 冇错啦，穿过晒呢啲圈，然后做埋花式咁样。 咁佢同航拍机嘅 分 别 喺边度咧？ 系啦，佢嘅分别就系咧，航拍机就系攞嚟拍嘢噶啦，但系嗰啲穿越机纯粹都系攞嚟玩同埋比赛嘅啫。 哦，即系佢冇装个镜头。 佢有装镜头，但系嗰个质素就差嘅，纯粹真系俾你，因为佢同航拍唔同嘅时候，我哋平时航拍睇咧就喺电话度睇噶嘛。咁、但系我哋。呢部穿越机咧，我哋系用一个 VR 形式去睇嘅， 即系将个电话摆到只眼前面啫。 冇错，系啦，即系戴一个头套，然后你就好似置身喺入边咁样。咁所以咧， 呢一部機咧，點解要介紹嘅原因呢、嗯、就因為佢就結合咗航拍機同埋穿越機兩樣嘢。 哦，即係呢一嚿嘢，雖然話個樣咧就係舊科技咧，都係一架航拍機樣啦。中間一嚿嘢咧，伸四隻腳出嚟，然之後有螺旋槳啦。咁、 嗯、 但係咧，佢呢嚿嘢可以玩到嘅就係多咗一啲花式，航拍機就係玩唔到嘅。 系啦，咁、而且咧，亦都系我头先俾钟哥睇过咧，已经有啲特别嘅镜头咧，系呢部机先做到噶。咁、即系佢系平时我哋航拍机咧，最多净系可以上落，然后慢慢向前，慢慢向后，咁影住噶嘛。但系呢部穿越机咧，佢系可以真系穿过唔同嘅罅啦，大大小小嘅位置啦，佢都系做到一个好靓嘅效果。而且咧，点解要介绍佢就系因为佢系。穿越機得嚟咧，佢係有航拍級嘅質素， 即係佢剪出嚟嘅畫面啊！ 冇錯，係啦，我知道鍾剛想講呢個先，所以忍住， 啱啦， 係啦，忍住咗，忍住咗， 好。 咁呢、這個咁點同埋咧，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好似頭先聽鍾剛同 Kitty 講過，就係講緊而家航拍機係好危險啊嘛，因為有件事就係、是。在酒店出面影人啊嘛， 好多啦、啊，呢、這个真系唔啱啊！嗱，首先讲咗咧，航拍喺香港嚟讲咧，你要攞牌啦，咁同埋有好多地方系唔飞得嘅，即系好简单，譬如话机场你唔可以飞，又或者系市区你唔可以飞，维港两岸你唔可以飞。特别而家有一样嘢咧，即系有啲真系超级唔啱嘅，攞部航拍机去拍人哋即系高层嘅一啲单位嘅一啲。私隱啊， 係啊，單位啊，酒店啊， 酒店啊，咁呢個真係超級唔啱嘅，即係你冇可能捉到佢哋嘅啦，只可以話你哋應該小心啲嚇、即係始終我覺得天網恢恢， 係啊，做衰嘢咧係有報應嘅， 所以買航拍嘅大 家先， 所以買航拍嘅大家咧記得就要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飛嘅話咧，真係。要找个合适的申请，咁、你先好去飞呢件事，同埋千祈千祈唔好影响到人哋。 呢、這个系嘅。嗱、好啦，讲翻呢一部嘢咧，咁正话我就睇过佢因为多咗个眼罩啊，正话阿星讲咧就 系、 好似 VR 咁样啦，咁就通过呢个眼罩就睇到一啲景物嘅， 系睇翻部机出嚟嘅影像。 你俾阿姨姨玩玩先。 系。咦，我想问嗱，呢一部咧结合咗航拍机同埋你话穿越机于一身嘅机，咁佢叫咩名啊？ 佢呢部就叫 FPV。 哦， 系啦，咁 FPV stand for 乜嘢咧 ？First Present Video 系啦，即系第一身嘅影片。 哇，吓，点解我睇到一个景咁似嗰啲打机 嘅？嗰啲咁样 系啦。其实我头先讲过咧，就系因为而家其实航拍咧喺香港系有管制噶嘛，但系呢部机咧系需要不断嘅练习嘅，咁所以呢间公司咧就制作咗个 apps， 咁就去俾你模拟下飞行， 系模拟飞行， 冇错。我要罚$100先得啦，真系。 慢慢改，慢慢改。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惊佢，我惊佢破产啊！ 咁而家我尝试下啦，嗱 ，Kitty 咧而家就戴住个眼罩啦，就系、是、尝试 好清啊， 系啦，你见到好清喎。嗱，我而家飞俾你睇下啦。 嗱，而家我形容一下先。嗱，咁啊，崔杰彤咧就戴咗一个VR 嘅眼罩啦，而喺阿星手上边咧就攞住一个好似打游戏机嘅遥 控 器咁样嘅， 咁就系呢部航拍机嘅遥控。 但系而家呢一个阿崔杰彤见到嘅影像咧。只是好像打機 打機不是真實的，因為其實本身真正那架機它是沒有動到的，它純粹現在就好像一個在打機模式，你就用個遙控就嘗試一下，譬如你控制那架真的飛機它會怎 樣飛， 是啦，就是向前向後啊，要即係個幅度有幾大啊？它還在呢左下角有講埋俾你聽，它飛得幾快同埋幾高 啊。係啊 ，Kitty， 我而家就試一下一個係穿越機模式噶咯，準備好未？ 准备好了 系啦，我哋 bid 咗之后咧 ，Captain 嚟啦， 穿越机 嗱飞嚟飞去，飞得好快 啦。嗱，而家咧佢直头系俯瞰紧，喂，你转得好劲喎， 呢个就系 哇，好晕啊，好晕啊，好晕啊， 我就开始头晕啦，正话我都系， 因为佢个视线咧系由高向下360度系咁转嘅，我唔睇啦，唔睇啦，我做唔到节目啊，大哥， 头晕啊， 系啊， 其实呢个成个概念咧。有啲似係咪好似訓練嗰啲機師咁樣？嗱，訓練機師佢唔會真係成日俾架飛機你飛上去噶嘛，都係有一個咁樣嘅CG 特效嘅畫面。 你自己控制部飛機，佢就點樣飛啊嘛。而家呢個玩法只不過移植咗落去我哋民間可以用。 係啊，幾好啊！因為其實呢啲器材都貴噶嘛，即係你練嘅時候，一間哇有啲咩損傷，你好肉赤啊！即係你未開始真係揾個地方玩嘅時候咧，你試下即係用呢、這、 一 個 試玩一次。 係啦、啊，試玩即係用個 mon 睇住先，即係 feel 到個力度咁樣。 係，但係不過咧。試完之後咧，千祈唔好以為自己真係變咗神獸一樣。 啊，呢個係啊，呢個緊要。 係啦，因為同事都有同我講過，就係話其實你喺入邊咧，所有嘢都係無風嘅。 嗯。 啊，係喎。 你冇咗氣流嘅影響啊。 係，咁所以你而家喺出面咧，其實你好大風，經常會突然間好大風會吹走你部機。我以前曾經試過咧，揸住部機啦，唔怪大風得滯，一吹埋落風牆度。拜拜，咁、哦、就冇噶啦。 诶、這个其实有少少似咧，你去学车咧，有间学院咪有得冇系啦，模拟驾驶嘅，有得俾你自己揸住个踏盘嘅。咁、嗯、其实出到路面又系另一样嘢嚟噶嘛。 所以大家记得咧，买呢部机嘅时候咧，千祈可以记得要享用呢个 apps。 嗯， 因为呢个 apps 系真系呢部机特有嘅啫，同埋你系要买咗呢部机先可以玩到。 嗯， 咁。除咗啊，我頭先講完呢部機有咩特點之後咧，佢仲有一個特定嘅 package 嘅，佢、就送咗其實你可以買一個遙控制，咁、呢個遙控制 另外俾錢嘅，唔係送俾你㗎， 包埋㗎啦， 講到爛好咁樣。 因為我哋平時揸嗰啲，頭先鍾哥講啦，我頭先揸緊就好似一個遊戲機手掣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新嘅手掣咧，佢就係同真係我哋譬如揸飛機嗰個操控杆一樣，係、啦，即係一隻手揸住嘅啫，咁佢就係、我哋以前玩遊戲機嘅時候咧，係有個模擬器係揸飛機向上向落噶嘛，咁、呢一個咧就係、是、exactly 係咁嘅樣啦，不過唔同嘅，我哋以前揸飛機咧。前面按那個 講到我們真的懂揸飛機我們以前揸飛機呢 如果你下次再這樣講我叫黃敏德坐在這裡我經常看得我是得識他是懂揸飛機的 不要緊我跟他都是同性的嘛 我厲害了你厲害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興趣我都建議一下大家可以嘗試去玩這件事的、不過記得在香港呢、航空管制即是這些航拍機 要跟從所有的規矩、 沒錯了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为何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枪上弹 oh oh， 甜蜜肤浅带动 oh， 这晚气氛最好 ，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街同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路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狠、So say the word。 8:51，听紧有张敬轩嘅《Sweet Escape》。 十二生肖你记唔记得系边十二种嘅动物呢？喂，我哋一齐数下：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啊，我冇讲错，你有冇听错？大家都冇数错啊！不过如果喺越南嘅话咧，我哋一齐都错。知唔知道有边一种嘅动物喺越南 style 嘅十二生肖会被抽出嚟，然后又换第二种嘅动物，又换乜嘢动物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南嘅十二生肖咧就系鼠、牛、虎、猫、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啊，同我哋华人嘅十二生肖咧，即刻听得出啦，佢哋多咗只猫，又少咗只兔仔。所以咧喺越南所谓嘅猫年啊，就系该年出生嘅人咧就系属于属猫嘅。当地嘅邮局亦都曾经咧为猫年出过邮票噶。所以如果你系属兔仔嘅话咧，喺越南嚟讲，你记住啊，你系属喵喵噶。 经济唔好啊，大家都想揾多啲兼职啊，有阵时系咪先？咁啊，如果兼职嘅话咧，即系翻工又攰。喂，有份工 OK 喎， 好啊，嚟啊， 系啊，嗱，我自己咧就做唔到呢份工， 系， 因为咧我觉得系 Kitty 就做到啦。 哦， 点解咧？ 多谢多谢你先， 系啊， 先， 佢唔会扇我嘅小白。 美女清工，美女清道夫啊，系咪啊？ 都可以啊，咪有时我都觉得譬如喺屋企做家务啊、打扫啊咁样咧，当运动啫嘛， 好疗愈，你都觉得 唔同噶， 当喐下咯。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大家谂住喺屋企做家务，跟住当运动，真系一个错嘅 concept 嚟。 点解啊？ 你屋企嗰啲家务咧，你做运动嗰唔系同嗱做运动真系大样噶，你屋企做家务嗰啲叫劳损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你拎住个扫把， 即系你叫我唔好做家务， 唔系要做。 你咁中意做，小白你屋企有冇人做啊？ 冇啊， 请我啊， 系啊， 系啊，我冇所谓。 系咩？ 逃避陶瓷都系咁啫嘛。 系啦，系。喂，讲翻呢份工先。 点啊？你介绍咩工俾我啊？ 呢份工咧啱你啊，即系瞓觉宝宝。瞓觉就翻老公， 睡眠测试员， 哎，冇错啦，就系睡眠测试员啦。咁啊，而家呢份工咧，嗱喺美国嘅，嗱美国咧，佢哋就做好多唔同嘅研究，其中一个咧，佢哋需要一个咧，就系好似睡眠测试员，不过佢就唔系瞓夜晚嗰个觉，佢专系我嚟测试咩咧？瞓午觉， 喂，我都啱喎、 啊，就系、是、其实好啱我哋，因为我哋朝头早好早就翻工啊嘛，咁、 啊、 变咗我哋有阵时晏昼咧都要揾啲机会又恰一恰咁样嘅。好啦，咁佢呢一个嘅做呢份工嘅话咧，佢需要做啲乜嘢咧？佢个工作咧，除咗系要你瞓觉之外咧，唔系净系瞓嘅，咁佢又唔系话嗰啲咩绑晒心电图喺你只手嗰度啊，黐啲嘢喺你头嗰度，就唔系净系嗰只嘅。咁我哋就话到啦，你系需要咧写翻啲嘢出嚟嘅，有少少似嗰啲咩旅游写 blog 嗰啲咁嘅 job 咁样嘅。咁我哋就话到，你系需要瞓觉嘅时候去到感受一下你瞓觉嗰个长度，例如你今日瞓咗20分钟，你写翻我瞓咗20分钟嗰、那个嘅感觉。是精神恢复好定唔好？ 一时一时啊，嗱，瞓晏觉 系啊，一时时噶。 点解咧？因为我哋啲分段工作模式啦，系咪先？咁中间你有15分钟嘅时间，或者20分钟，你喺架车又好， 喺餐厅好紧要啊。 有阵时我真系喺嗰啲咖啡店 瞌着 就瞓，就靠嚟瞓。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有 观诶听众或者观众朋友见到， 唔好叫醒佢， 你 有佢， 因为我自己校咗闹钟啊，雷达声。 因为有时都会咁嘅，我惊自己即系恰着咗咧，我自己校定闹钟。 有一定会啦，但系你都真系呢几年。我哥都攰啦，我哥都攰啦，唔好搞我，千祈我瞓著咗，千祈唔好過嚟搞我。 因為一日要做四樣嘢，喺做嘢同做嘢之間咧，就可以合一合啦。 冇錯啦。 但有陣時咧，瞓完之後好精神啦，不過有陣時瞓完之後咧，比死更難受。 喂，你哋有冇試過一個 case 咧？就係瞓覺瞓晏晝嗰個覺啦，一瞓覺嘅時候唔覺意合著咗，跟住醒咗嘅時候咧，你有一下好迷茫，你唔知道幾點？ 幾唔係唔知嗰星期幾啊？ 係啊，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晏晝起身咧？我以为六点个转起身，个心 好惊，睇住睇住， 你知啦，我都试过， 我 feel 到你几惊。 你知唔知有一次我又系瞓晏觉， 系咪好劲啊？呢个演出 瞓咗之后就系一醒嘅时候咧，见到六点二，崩溃！我嗰日崩溃六点二， 系啊， 跟住望一望嘅时候，哦， 黄昏， 好彩系1810嗰个六点， 系啊，有时真系啊，好似迷 唔系有时 啊 ，always 系经常越嚟越多呢个情况。 咁你唔适合瞓晏觉，你自己吓自己嘅。 你都会啦，其实 我会啊，但系而家咧瞓得短咧，即系时间瞓得短咧，反而就冇头先嗰个情况出现啊。即系你瞓得长咧，有时以前太攰咧，你一瞓咧，可能个眼觉系瞓咗两个钟咧，一起身咧就真系会有嗰个感觉，咦死啦！而家点解即系处身喺咩时间咩时空咧？咁样 喺秦朝 系啦，但系譬如你只系瞓十五分钟啊，或者20分钟咁样咧，就会少啲有 个 迷失嘅感觉。系啊系啊，反而越瞓越攰噶眼觉系。 瞓几耐先至对我哋嘅精神健康系有一啲好嘅影响咧？咁佢哋就好想去揾人做呢啲咁样嘅实验嘅。咁除咗就系话写翻能够感受得到呢个瞓晏觉系可以令到你恢复几多嘅精神之外咧，仲要睇下喂，如果你瞓完晏觉嗰个记忆力，会唔会对你有好嘅帮助咧？ 会唔会咧？其实 会其实嘅，即系例如你夜晚我哋如果有 job 嘅，咁要做 MC 嘅， 即系晏昼瞓 系啦，你瞓完觉之后，你发觉夜晚记性系好啲嘅。如果你唔瞓嘅话咧，发觉个人咧有啲嘢记嚟记去都记唔到， 因为攰啦嘛，真系 系啊，攰啊，个脑咧都要休息啊， 系啊，真系午睡咧对身体都有好处嘅，有好多嘅说法都话，其实中午咧食完饭你唔好即刻瞓啦，即系你可能喺楼下行个圈啦，跟住咧就真系恰一恰咧，其实五至到十分钟咧。好幫到手 嘅。最近有個朋友就教我，佢話如果你真係覺得眼瞓，但又其實時間唔係好許可，因為你其實幾奢侈噶嘛，你翻屋企瞓一瞓，跟住即使係半個鐘或者三個字都好啦，咁跟住你又再慢慢思前，你唔係即刻半個鐘之後即刻就活動噶嘛，即係你都有少少時間再 warm up 翻噶嘛。咁佢就教我咧飲一杯嗰啲維他命 B 加 C 啊，咁佢話嗰啲都係提神嘅。 我有一個朋友就教咗個最新嘅方法咧，我都覺得幾 work 嘅。嗱，睇下各人體質唔同。点解我喺咖啡店嗰度瞓咧？因为咧就系即刻饮完咖啡，跟住即刻逼自己瞓，咁就系最能够帮你成日插到电。因为咖啡因咧唔会即刻就摄取得 到 啊嘛。咁但系你一瞓醒嘅时候咧， 咖啡因起作用， 再有咖啡因嘅帮助咧，咁就。爆到啪啪声啊！ 喂，呢个真系要睇翻自己体质啦。 坐车瞓晏觉又系一注嚟嘅， 系啊！ 你放个坐车瞓嗰觉系特别舒服， 因为佢直头摇下 摇下摇下。 我中意明啲大有钱佬，点解咁中意请司机啊？ 因为 自己明明食斋 都要摇下摇下 摇下咁啊！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新界啊，百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扫管宝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上水方向啦，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咁亦都影响到而家马会道、马色路、粉锦公路、宝石湖路一带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百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扫管宝路啦，交界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咁一带交通都受影响。响嘅粉岭，咁包括系马色道、马会道、粉锦公路、宝石湖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三圣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在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就在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车多，龙尾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新一辑的 The Speaker 会有我侯家明和国际演讲会世界赛二十强李彤 Vanessa Lee。 细个咧，其实咧同大部分嘅同学一样嘅，有咩讲嘢咧，最好唔好揾我啦。但系当你鼓励佢之后，佢上到台咧，揾到佢嘅信心嘅时候咧，哇，佢就灿烂如星。 想了解更多英语演讲嘅技巧，记得留意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九分啊，继续讲讲美股表现啊。投资者消化咗强于预期嘅劳动力市场数据啊，美股继续有得升啊。道指升141点，标普500指数升4点，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微微跌1点啊。星期四嘅投资者迎来大量嘅经济数据咧，美国上周啊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咧降至40.6万啊，系连续第四个星期下跌啦。咁啊睇嚟咧数据出嚟咧都几好，咁啊散户咧继续炽热啦，有呢个抱团炒股嘅气氛咧近日再度涌现啊。市场游戏零售商啊 GameStop 啊 LeverStop 啊继续咧短短两三日之间咧升34.74%啊。至于咧戏院营运商 AMC 亦都系啦。 啦，因为嗰个网站啦，即系讨论区啊吓，嗰啲巴打斯打热炒啊，两日之间同时升咗 42.98% 啊吓，果然之厉害啊！呢两只股份可唔可以继续升落去咧？你就要睇下。嚟緊美股嘅表現啦，至於港股幾時有得睇咧？轉個頭咧開市，你就會知道港股今日升定跌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今朝早嘅大狀開咪咧，電話旁邊林慧接通咗大狀咪啊！早晨，大狀咪。 早晨 ，Bobby。 啊，大壮威啊，我其实成日咧都好好奇咧，好想试下做陪审员噶。 系咯，想去陪下人哋审啊。 想睇下到底一单案嘅审理过程系点样啫。 啊，其实咧，即系个名字就叫陪审啊，实情咧，佢本身都系有一个主审嘅作用啊，当然唔系法官啦。 嗯，佢都有啲决定系可以话到事噶。 好紧要噶，因为一件案件咧，如果有陪审员咧，其实。那個人有罪冇罪啊，或者死因點嘅樣咧，由陪審團出嚟嗰個叫做 verdict 啊，裁決啊，係決定啊嘛，法官只係協助佢講下啲法律嘅啫。 係 嗱，過往都試過咧，係有啲大有錢佬啊，啲雷隊俾人哋告咧，就本來區域法院嘅，佢就話阿嚴嗰度咧。冇陪审团要求申请咧，就系话要上去高等法院审咁样，咁最后咧就系唔获批准啦咁样。咁不如我哋又谂下乜嘢人可以有资格做陪审员喺香港啦？不如吓，有咩人唔准佢做嘅咧吓？ 我估系咪应该要系一个良好市民先可以啊？ 良好市民真系又好难去定义嘅，不过咁。Barbie 亦都冇估錯㗎喎、因為喺香港嚟講呢，即係決定咩人做得陪審員呢、真係一條嘅陪審員嘅條例嘅。咁裏面呢就有叫做呢就話啲資格呢同埋有冇啲叫做無行為能力呢，咁點解咁講到咁高深呢，就咁。因為佢分開呢有三大基本條件啦。咁其中第二樣呢就叫具有良好品格喎、咁但係乜嘢叫做良好品格呢？ Good character， 佢又冇話到啊，係咪要冇案底啊？又冇寫到咁清楚㗎喎。咁你知香港啦，就如果係刑事罪行呢，即係叫做俾香港政府特區政府起訴啊，係檢控嘅，咁可以係有個叫做 conviction 定罪嘅呢，其實有兩大類別嘅。咩叫兩大類別呢？就視乎嗰個檢控嘅方法。呢日前呢都見到有裁判官呢就問控方啊，點解有啲人同樣條罪呢就落案起訴，有啲人就做傳票嘅。咁嗰種案件啊，控方有控方解釋啦。咁但係個重點就話，如果傳票告嗰啲呢就唔會有個案底，就即係可以出到良民證啦。簡單嚟諗就係，咁但係呢另外落案嗰啲就會有㗎啦。咁但係何謂之良好品格，就譬如有啲人佢真係冇刑事定罪記錄嘅。但係呢就話成日都譬如不小心駕駛啊、抌垃圾啊諸如此類呢，好多傳票嘅記錄。咁就究竟嗰啲当唔当良好品格呢？又啊，真係要问下啲高人先知啊。 但係呢，嗱，作为市民呢，我成日都唔知道呢点解呢会有啲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呢突然之间就收到一封信呢，就话啊，你被邀请呢成为边年边月边日嘅边个地方作为其中一名嘅陪审员啦。啊，其实呢一个名单同埋呢一个次序又系点样抽出嚟嘅呢？ 啊，佢哋里面呢就唔系黑箱作业嘅，但系里面呢就系佢讲都系啊，有个系统有个制度呢。冇特别话俾大家听，但佢到时到后呢就係轮出嚟嘅。咁不过呢就身边嘅朋友你讲得啱啦。咁多年呢唔同圈子嘅人都话啱啦，你做呢行我收到封信要做陪审员，点样可以唔做。咁原来香港啲市民咗我自己遇到嘅人，一个少少嘅统计咧，即系十个收到封信咧，就九个半咧有咁嘅谂法嘅。 冇办法啦，要唯口奔驰嘛。 真系唔知咪良好市民嚟嘅呢啲。嗱，呢个咧系市民嘅责任嚟嘅。收到通知咧，就应该咧系尽佢能力去到法院嗰度咧，睇下会唔会抽签中佢啦，系咪咁？咁啊，讲开咧嗰个资格嗰算咧，仲有两点嘅。咁一样咧就话精神啊、体格健全啦、咁样 咁啊戴眼镜都得嘅咁。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话咧嗰个语言问题啦。 系。 咁所以以前好多时咧就系审讯嘅时候用英语啊嘛。 嗯。 咁变咗系冇英语能力咧，就好多就举手啦。啊，法官，我啲英文唔系好得咁嘅样吓。 系。 但系今时今日咧，个主审法官可能会话。呢次嘅审讯系用中文嘅、哦 嗯， 听落你冇问题，唔该埋位啦。 系、 啊，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就话啊，呢啲就叫做要要合资格有呢啲咁嘅原因啦、条件啦。 嗱、嗯，咁头先讲咗咁耐啦，到底有冇啲咩人咧系唔可以做陪审员嘅咧？ 哦，咁啊，其实诶咩人唔可以咧？不如睇法例啦。咁、 嗯 啊、同样嗰条条例咧，又有一条就话啊豁免出任陪审员吓。 系、 啊。咁诶话就话豁免啫，不过咧佢英文就写到话 shall be exempt 嘅，即系其实系都几硬性规定嘅。 系咯系咯。 吓、啊，咁里边有啲咩人咧？咁我一开始就太平绅士咁、哦、样啊、 嗯， 或者行会啊、立会成员啦、啊，咁 系 咁公职人员咧一睇好清楚啦、啊，法官就当然唔方便啦、啊。咁、 嗯、 但系另外咧，律政署啊、律政司啊，甚至法援处拉下拉下啲破产管理处啊，即系吓嗰啲咁嘅类似司法啊，或者系执法嗰啲人员咧，仲、 嗯、 包括仲有啲。以前叫做五大定四大纪律部队啦，警务处、入境处、海关、消防、惩教处嗰啲，当然仲有廉政公署咧，嗰啲里边嗰啲执法者都不能够系做陪审员嘅。 嗯， 咁除此之外咧，有啲比较特别少少嘅咧，啊，原来做配偶某些人士嘅配偶都唔得噶。 嗯。 啊，咁系乜嘢呢？就有譬如系终审法院嘅首席法官啦， 系 啊，同埋、其他啲法官都系啊，高等法院都系啦， 嗯、 啊，首席法官啊，啊，上诉庭法官啊，咁、啊、全部啊，嗰啲太太咧都唔会啊坐喺个陪审员嘅里边啊一接蚊席，所以唉、哎、放心。啊、 嗯， 咁另外仲有就系解放军啦、啊，吓、啊、解放军本身。嗰啲軍人就唔可以啦，啲配偶咧亦都係獲豁免嘅。所以如果佢哋唔覺意收到封信咧，哇，大可以咧通知翻啊有關當局咧啊，佢就唔方便做啦。 嗯， 因為出信嘅嘢咧，有時候佢哋唔知點解咧，譬如我都試過咧，有啲係執業律師都收過封信，嗌、佢去做陪審員啊嘛。咁、尤其是咧嗰、那個原來佢哋出呢啲。通知嘅咧，那个对口单位咧系人事登记处嘅、 哦， 咁、所以咧系嗰个所谓登记处处长嘅 commissioner 咧， 系 即系差唔多可以讲系关人民入境事务处，即、就、系、是、入境处事啦。咁、 嗯 啊、因为佢哋可能掌握晒咧香港嗰啲人口嘅资料，咁、可能做起嚟方便啲啦。 系啊系啊， 吓咁冇咯，咁咪呢啲人咪唔可以做咯。 嗯哼。 嗱，头先讲过咧，就话啊，啲陪审员咧就要某些资格要符合啊，有某些人士咧就可以系豁免啦、咁样样吓。咁、但系究竟属于边一方面去做审查咧？其实我真系唔好清楚。咁、但系外国嚟讲咧，譬如英国咁计咧，佢哋自己系靠警方咧系去调查嘅。咁、然后查咗啲资料就可能通知辩方啦，咁样样。甚至乎如果你喺美国咧嗰啲联邦法院啊嗰啲制度咧。佢哋咧系仲系双方律师咧有权咧喺选择陪审员嘅时候咧，佢哋做一个叫 jury vetting， 即系啲查核啊，即系逐位啊可能被选出嚟嘅陪审员咧，即系同佢问下话啦，倾下偈啊，睇下佢会唔会咧，即系话除咗讲嘢能力各样之外咧，就系、会唔会个心态啲叫 bias 啊、即系啲咩 偏颇 系啦系啦吓。咁但系香港咧就冇咁多嘅步骤去做嘅。 我初初以为咧，即系都会有一啲少少嘅测试，即系譬如睇下会唔会佢自己本身有啲犯罪心态啊，以致到佢可能咧本身唔系立场偏颇，而系自己本身个判断都有啲偏颇。但系原来香港系真系冇呢啲测试嘅。 而家我哋拣陪审员都已经好难能可贵噶啦。基本上咧，每一位被告人咧就有五次机会咧，就唔使俾理由咧就提出反对咧。就可以唔使各位人士咧抽中咧都唔使做，控方咧原则上咧都系无限次嘅、不过就唔系随便使用，咁、就难得有七位成员咁啊成立咗咯。 开案啦，唔使慢慢问咯。 嗯，喂，不过嚟到呢度咧，大壮威啊，我都想问翻嗰个问题啊。咁如果咧啲人抽中咗咧，真系冇出席嘅话咧，有冇后果噶？ 哦，佢呢个系公民责任嚟噶，因为当然佢而家抽中咗佢，佢就要行去个法官嘅席前啦，吓、 嗯。 登记资料啊，咁之后埋位啦，埋位仲要宣誓啦，吓、 嗯， 咁啊跟住就唔准走佬噶。你估有套电影啊 ，John Grisham 嗰套戏咧，英文叫做《Runaway Jura》， 嗯， 啊，俾人通缉都似。 哦，系啊，所以大家记住啦，如果收到信嘅话咧，记得要尽翻自己嘅公民责任，准时出席啦。 唉、呢啲机会咁难得。点解唔去吓参与呢个司法制度嘅一部分呢？ 讲得啱啊，我都想试下，真系。 哎呀，咁啊开口中啦。 好啦，成你贵言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啊，唔该 ，Barbie。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间谍电影呢？好多嘅谍战片入面，当主角要透过面部解锁大门嘅时候。他们通常都会打造一块面皮去破解密码，听落去好像很不真实咁，但是现在透过 3D 打印真的会成功啦。有大学教授透过 3D 打印制造一块和他一模一样的面皮，经过后期处理之后，这块面皮轻松地解锁到他部手机，而且制作的时间都只不过大概用了9个钟左右。虽然不像电影入面那么快速去制造一块复制品，但是都证明到面部解锁都有机会被人破解，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多一步去保障自己的个人资料安全。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星仔黄家星。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我李小姐电话，李小姐在不在？ 喺度，早晨。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要同我哋听众一齐分享一下你嘅开心嘢咧？ 想预祝阿女咧星期日咧24岁生日。 哦，即系30号就24岁。 冇错，系。 哦，佢叫咩名啊？ Felicia。 吓乜嘢啊 ？Felicia。系。 哦，有冇意思噶呢个名？ 冇噶，觉得好听就改咯，由细叫到大。 哦，由细叫到大嘅，好啦，咁啊，星期日佢就生日啦，准备咗啲乜嘢同佢庆祝啊？会唔会？ 可能同佢食下饭啦，因为疫情嘅关系，睇下佢中意出去食啊，即系话喺屋企食都冇所谓咯。 嗯，但系佢知道系陪你噶啦嘛，即系唔系？佢应该系话佢知道系你会陪佢噶啦嘛，系咪？ 应该会嘅。 同埋我惊佢约咗男朋友、啊。 暂时未有咯， 暂时未有咁拣择啊？ 仲读紧书嘛？ 诶、系嘅， 等佢希望佢今年咧顺利毕业啦，攞到好成绩啦，咁、就就中意继续读书又得，做嘢又得，希望佢样样都顺利啦，重要身体健康咁样。 系呢样嘢最紧要啊！好啦，咁阿 Felix 咧，佢就24岁生日啦，就嚟紧啦，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即系佢系我唯一个 baby 啦，所以我每一年生日如果打得通上嚟嘅咧，我都希望咧点翻 baby 俾佢听咯。咁 baby 都即系呢首歌咧，代表佢，佢啲同学咧一听到呢首歌都谂起佢噶啦，应该 系嘛？佢好中意 Justin Bieber 噶， 系啊。 哦，好啦，咁啊，希望你哋星期日开开心心食饭，好唔好啊？ 好多谢晒， 多谢你嘅电话，李小姐，拜拜。 16, I have my first love.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and nobody came between us or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t to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be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继续有刘畅阿畅早晨啊， 阿畅早晨， 早晨 Kitty 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星期五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好，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医生与你啊，7:35嗱，逢礼拜五晚嘅医生与你咧，都系医学人呢个环节嘅，就系、是、专访咧城中嘅一啲医疗界嘅人士。咁今晚嘅主角啊犀利啦，应该呢一刻咧，所有香港人都认识佢嘅。就是袁国勇教授啊，咁啊，袁国勇教授咧就有一位高徒啊，有位高足就叫做孔凡毅医生，就是我哋医生与你其中一位主持人。咁啊，今晚咧啊，孔医生咧就会诚邀佢嘅师傅啊，袁国勇教授一起行一条医学之道啊， 师徒莫问啊，上演一幕系咪啊？ 系啦，仲要上山添啊，想行山就一条叫医学之道，即系玛丽医院出发啦，行去薄扶林水塘嗰条路嗰度。原来佢哋咧两师徒咧成日行呢条山路嘅。 哦，咁佢哋就一路行山，一路喺度讲下啊啲医疗制度点点点啊，定还是话当年呢？ 话当年同埋话下大家嘅心声啊、感情啊咁样啦，即系讲下咧，分享下佢哋呢20年嚟咧一齐走过嘅日子啊。 好睇喎呢个。 系啊，当中点样打嗰啲不同嘅病毒嘅战役啊咁样嘅。 好，一齐睇睇呢个医生与你先。 好啊，咁啊，再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9:30嘅零距离科学，今晚个题目叫做夜失眠啊。咁啊，有失眠嘅朋友就要留意嗱，即系好，即系都市人啦，成日都唔够瞓啊嘛。但系瞓得落床又未必瞓得着噶嘛。 系啊系啊， 好多时都系咁噶嘛。咁究竟点解失眠嘅咧？咁今晚呢个零距离科学咧，就同大家探究一下。首先，睡眠系有啲乜嘢奥秘嘅咧？另外咧，亦都嘗試下咧，去理解下咧失眠有啲乜嘢原因啊？即係嗰啲科學家咧，同大家研究下咧，有啲乜嘢可以一覺瞓到大天光嘅方法咁話嘅。 係，通常又話你個人好緊張啊，又話你側邊啲環境啊，又開燈啊，又剩啊咁樣，即係好多嘢都會影響到噶嘛。 咁但係嗰啲科學理論又係點嘅咧？今晚應該會同大家講下嘅。 好啊， 係咁啊，再好快同大家講埋啦。夜晚11:00有午夜廣場，咁啊新一輯啦。星期五晚有真係好科學。咁今晚咧個題目犀利，叫做黑洞深度遊啊！ 哇，講黑洞啊！ 係啦，就帶大家講下黑洞嘅，即係黑洞咧睇電影好多時都有講噶嘛，即係啲太空船飛入去，究竟即係太空船飛入黑洞係咪真係真係 work 嘅咧？即係物理學上面有咩困難咧？同埋究竟黑洞又分啲乜嘢種類嘅咧？咁 我反而想知黑洞入咗去出唔出得翻嚟啊？ 今晚會講喎。即係入唔入到去，同埋入咗即係入咗去嘅話，出唔出得翻嚟？今晚會講喎。 好，11:00。11:00要留意啊！好啊，好，唔该晒刘畅同我哋嘅介绍，好，拜拜，唔该晒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限聚令同防疫为由，连续第二年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支联会常务秘书召集人梁锦威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缓和，很多政府设施和场地的防疫措施都放宽，认为当局是借着疫情打压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警方不想见到维园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悼念晚会。梁锦威说，预料上述聆讯明日举行，支联会正是评估不同方案，万一上诉失败会再向市民交代后续方案。保安局前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认为，警方是依法办事，疫情之下不可以容许太多人上街，又认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应该向支联会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三宗，上海两宗，江苏和广东各有一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26宗，21宗属于境外输入，5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广东卫健委公布，广东过去一日新增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广州有3宗，深圳和佛山各一宗。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细川康廉表示，会将东京和大阪等9个都道府县的新冠紧急事态宣言期限由今个月31号延长3个星期至到下个月20号，预计首相菅义伟会在今日稍后正式宣布。细川康廉和专家组会面的时候说，现时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只有不够2个月，但是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未有缓和迹象，东京和大阪的流动人口上升，忧虑疫情会因此而恶化。路透社报道，日本至今累计超过72万人确诊，超过12000多人死亡，至今是有 6% 的民众接种疫苗，接种率是富裕国家之中最低。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方案，作为白宫在一个星期前提出的$17,000 billion方案的反建议。共和党人的方案提出在8年之内支出$9,280 billion，重建美国的道路、桥梁和宽频系统，规模远低于总统拜登的方案。拜登说未有机会研究共和党人的方案，但是已经和其中一名提出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交谈，并且告知对方围绕基础设施计划的磋商必须尽快结束。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指出，共和党方案的支出规模并未大幅增加，对此表示忧虑，又说政府下星期将会和国会磋商有关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9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2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3.5元，跌2元，京东物流47.45元。 中国飞鹤21个六星四号，友邦保险102个半星三号，中国平安84个五毫半系跌两毫，周大福14个半升一毫二，阿里巴巴207个二跌1个六，工商银行六系报5.06系跌一仙，电信盈科4.27无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日元109.93，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幣6.38，英磅對美元1.419，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8。日經平均指數報29,094，升545，港金現價報17,55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02美元，卖出189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有几宗的。九龙区西九龙的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开的支路因为有意外暂时那里不能够通车。龙尾塞到去天际100。连翔道支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开因为有意外支路就封了路的。现在龙尾去到天际100。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百姓角对开都是有意外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百姓角对开有意外塞到宝康公园屯门公路去九龙深井段的快线都是有意外塞到去加龙村之前粉岭的百和路上水方向近住扫管埔路交界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但是附近的交通都是很挤塞的现时粉岭公路近住欧尔花园至到宝石湖路来往方向都是慢车还有扫管埔路马会道新运路新丰路一带都是塞车的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的龙尾塞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就冇乜龙尾㗎啦大老山隧道就仲係多车少少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龙尾喺单车馆公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在新冠疫情之下不少歌手都转为在网上举行演唱会当中最大型的一定要数 Lady Gaga 在2020年4月和世界卫生组织和 Global Citizen 组织合作举行的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的线上大型公益演唱会他请来 Paul McCartney Elton John Taylor Swift Billie Eilish 等等的巨星表演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还筹得巨额的善款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40，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又是时间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点解呢？晨光 Morning Call 又是等緊你嘅电话啦。如果你近排呢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呢屋企人生日啊，好似头先我哋啱啱教早之前播个妈咪点俾个女听啊，咁样希望佢开心啊，幸福啊， 健康 快乐啊，咁样你就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8。因为呢睇返我哋嗰本预约簿咧，仲有啲日期咧，可以俾大家咧参与下。咁当然你话喂，结婚周年纪念得唔得？得咁样啊，嚟紧结婚得唔得？得，系啦。总之系开心事咧，一概都欢迎，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人类进化咗一边。你有冇谂过地球上边嘅人喺进化嘅过程里边有啲乜嘢地方值得大家深思一下嘅呢？我成日都话啦，人类喺进化史上最近100多年嘅进步似乎快得有啲唔合逻辑。譬如话我哋嘅进化用咗好几百万年先可以由原始人变做用两只脚行。点解无端端呢百几年我哋由抬头望天变到可以飞咗上月球呢？不合逻辑，但是更奇怪的就是，同一个地球上边，如果有一些人类所谓得到文明的进步，为什么这个地球的另一个角落，仍然会有些人还是住在森林里面，拿着原始的武器捉动物来吃呢？早排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曾经提及过相关的题目，其中有句说话真是很奥妙。他说，究竟是人类文明进步太快，还是落后地方步速太慢？如果照计，我们是一起进化，由原始人变成人类，为什么当我们叫做有文明之后，突然间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不同地方文明进步速度差天拱地，有些地方进步这么快，有些地方仍然落后。所谓的文明，人得到之后只是得某部分人进步。照计，如果一个星球上边出现的所谓文明应该会覆盖晒所有的生物，但是现在零零舍舍有一些地方完全接触不到我们所谓的文明，那这些文明是不是叫做文明呢？没办法令到整个星球的人一同进步，这些又是不是真正的文明先？你又不可以这样说的。譬如一班同学一起上堂，都会有些进步得快些，有些学不到东西啦。你这个比喻用得真是好、啊。一班同学一起上堂，亦都未至于一个懂得天文地理，另一个仍然停留在一加一等于二都不识的嘛。还是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其实已经潜藏了这个进化，而所谓的进化只是得某部分进化呢？无论是我们身处的地球，或者是我们个人都好，我们是不会完全进化的，只是得一些进化，另外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原始人的阶段。所以我们建构出来的社会仍然保留着弱肉强食、互相厮杀、原始世界的特征。其实我们只是好似进化，我们仍然原始。这个节目里面有另一句说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外星人曾经讲过，为什么人类进步得这么慢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建构在物质享受上边。 而他们的星球是以科学领域和精神指导行先。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复杂，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你真的进化了，应该会明白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日飲飲食食大字典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係一個叫做小撇步啦。煮飯嘅時候，其實我媽咧都有做過呢一件事嘅。 小咩啊？ 小撇步啊，即係方便自己少少嘅一個步驟咯。係、哦、啊，即係好似 shortcut 咁啦，你當係啦。咁、 哦、真係聽唔明喎、啊，呢、這個用語係 小撇步，應該係咪台灣嗰啲？ 台灣或者內地啦，係 啦， 係 啦， 係 文藝啊。 香港係用咩？捷徑咯、 啊，捷徑係啊，係啊。咁咧、啊，其實就係話。自己咧去做一啲蒜蓉啊，新鮮嘅蒜蓉。咁尋日咧我就上網喺YouTube 嗰度啦，就睇咗好多片。咁其實都有唔少人咧都分享自己點樣喺屋企做一啲新鮮磨嘅蒜蓉。你知道煮飯咧蒜蓉就少不了嘅、 嗯， 但係每次咧你要搣嗰個皮啊，跟住剁到佢蓉咧，又好鬼煩嘅， 好煩好煩真係。 佢仲要有少少黐粒粒。是不是那个蒜蓉呢 我是负责剥衣的。 是啦。 哇剥衣真的。 但是你那个蒜呢你又最好就真的用新鲜蒜。你都即如果你嫌麻烦你都会在街那里买一啱现成的。 一啱那些是真的不好吃的。 同埋没有那种香味没有新鲜。 咸得滞。很多时候呢它 加了其他东西。 同埋油淋淋这样。我不知道它油淋淋。因为你有时想煮的时候呢你成劈嘢这样。那些真的是蒜蓉酱。我们其实想要蒜蓉。 系啦， 系蒜蓉酱咁。 系啦，咁啊点样做咧？原来都有唔少嘅家庭主妇咧，都会自己新鲜整一啲蒜蓉咧，雪喺雪柜嗰度。因为佢反正每一日都会用噶啦，咁不如一次过饭，好过每一日都烦咁样。咁、就唉唔紧要啦，咁就不如咧每一次咧，佢就自己整一大堆。咁我妈咧之前都有试过整俾我嘅，就系咧佢会自己剥晒皮啦，跟住咧就将嗰啲蒜蓉咧就摆落而家好方便嗰啲搅拌机嗰度咧，就打溶佢。咁打溶佢咧，你就 但会太溶咧，惊 蒜蓉啊嘛， 啱啊，但系因为蒜蓉就系有一粒粒嘅感觉先系，即我惯咗系咁样食啦，可能有啲真系打到薯蓉咁溶嘅咁样。 我又唔得，我覺得蒜蓉如果好似薯蓉咁綿密咧， 係、 好彷彿起曬泡。 咁你唔好打咁耐咯，或者你唔好用最勁嗰啲機打。而家有一啲咧好方便嘅就係、是、你擺落去，然之後用手咧拉嗰條繩咧，佢就會即係嗰個刀片就會轉。 幾錢㗎、啊？你嗰啲 幾廿蚊㗎咋？ 係咩？我係 OK 喎。係 啊，咁啊拉一拉條繩，咁佢就嗰個刀片就轉。 太貴真係吃不消啊！ 係啦，咁嗰啲咧就唔會打得好用嘅啫，因為佢都即係比較 流流地。 係啦，簡便啦，叫做係啦，輕巧啦咁樣。咁你總之咧就一次過剝曬嗰啲蒜頭，咁打咗做蒜蓉咧，然後咧佢就不過呢一個咧就係歐麗唔中意噶啦，就係佢要用油咧去浸住佢，佢先至可以 keep 到嘅。咁咧，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因為發現咧好多朋友自己試，因為嗱，首先你啲蒜蓉雪喺雪櫃咧，每一日用咧都唔會用好耐啦。咁而且咧呢啲就係你新鮮磨啦，冇防腐劑啦。咁佢亦都係即係有翻蒜蓉嗰種香味啦。咁你就攞啲油咧，即係橄欖油咧，去到冚住佢，即係總之要 蓋。橄欖油好啲，因為有陣時候你出去買嗰啲咧。乜乜 記嗰啲醬， 你唔知咩油嚟 嘅 喎，係咪 啊？咁你咧就蓋住佢，咁就揾一個密封嘅盒啦，或者樽啦，就入住佢。不過咧，就好多人就話試過，咦？點解啲蒜蓉變咗綠綠地色嘅咁樣？嗱，其實咧，我上網睇，佢話綠綠地色咧都唔係唔識得嘅，而且佢都仲冇變味嘅，只不過係因為可能你本身裝嗰個蒜蓉嘅器皿啊，有啲水氣喺度。之前咧，我咪試過炒啲菜脯俾你食嘅， 即 係第一輪嘅時候咧， 我幫你揾緊 Angel 分啦、 啊，多謝多謝你， 起碼100万住之內，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 101啦咁， 一萬都夠啦，咁嗰陣時咧，我都試過入落自己屋企個樽咧，嗰啲蒜蓉粒咧，佢都有少少變綠色，就係、是、因為咧，原來你嗰個器皿咧係有少少水氣喺度啊，所以千祈一定要抹乾曬。你嗰個玻璃鈎又好，玻璃樽又好，抹乾曬先至裝落去。如果唔係咧，啲蒜蓉就會變色，哦、就唔好睇。 變色啫，就未必變味或者變質嘅。 但你都會驚啊，即係會死啦，食唔食得㗎？會點樣㗎？咁食落去 賣相唔好睇咯。即係如果你整一碟蒜蓉蒸蝦咁， 係咯，咦綠色嘅， 點解咧？咁樣 咁呢個自己就要小心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喺屋企每一晚都會煮飯嘅話咧，就可以試試佢。 林慧的享乐时代， 芭比今日戴咗新眼镜啦。 系啊，呢个眼镜配咗一段时间，但系一路都比较少戴嘅。但系今日真系唔得啦，一定要戴翻个。 原来你近视都深，同我一样。 深啊，好厚噶我块片。不过平时因为戴隐形眼镜嘅关系咧，咁、所以就可能睇唔出啦。你估唔估到我有几多度近视啊？ 唔估啦， 800几。咁又未至于。 隐形眼镜贵啲定有框眼镜、实体眼镜贵啲？ 隐形眼镜贵啲啊。 所以几唔抵咧？ 其实系噶。 俾咗钱，但系系睇唔到，真系 几唔抵。Less is more。Less is more， 即系我俾好多钱买一架好贵嘅跑车，但系啲人系睇唔到嘅，咁你几唔抵？ 咁咪整啲有色眼镜咯，有色隐形眼镜。 啊，你哋真系啊， 买架战机翻嚟睇唔到，隐形战机啊， 嘥晒钱啊喺度。 买架潜艇翻嚟又睇唔到， 咪俾翻芭比讲个享乐时代先啦。 由得佢哋咧讲得咁兴起。不过嗱，今朝早咧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就嚟周末啦嘛，咁有啲好去处。呢个好去处咧，我觉得唔单止净系亲子可以去嘅，其实咧任何咧，我觉得有童心嘅人咧都适合去呢个地方嘅。咁系点样咧？问下咁多位啦，有冇试过自己亲手制作一个公仔咧？ 公仔、 毛公仔、布公仔、毛公仔，任何公仔啦，即系玩偶啦，可以咁讲啦。 我僆仔时，我好细个，唔好话僆仔添啊，僆仔之前啊，好细个嘅时候有， 嗯，系搵咩整嘅咧？ 用纸又做过啦。用布又做過啦、不過布咧嗰陣時咧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只不過係用一啲紙畫咗個紙樣，然之後吸落塊布度剪咗出嚟，然之後即係前後覆啦，跟住連埋佢，中間塞啲棉花咁樣。 好嘢喎！你都算好犀利咯，已經有咁多個步驟。 係咪紅寶寶嗰啲 friend 嚟？ 類近嗰啲 friend 咯， 做隻熊仔咁樣。 差唔多，差唔多。嗱，今朝早講嗰個類似啦。 哇！ 好嘢喎！即係有一對巧手啊！通常呢啲藝術叻嘅人都係咁噶。 好堅喎！ 好犀利啊！我哋下次不如你表演繡花啦，鍾哥。 你成日帮我哋谂，我哋表演啲咩？今次帮你谂啊！ 你搵翻我哋嗰啲咩？嗰啲小姐嗰啲房里边先，即系三步不出闺门之后咧，我就可以日日收花俾你。 唔系，钟哥啊，你叫啲小姐入嚟房先，我就可以收花啦。可能系咁，唔知道啊。 唔知啊。 讲翻个亲子嘢先，讲翻个亲子嘢先。 嗱，我记得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都好想试下自己制作一个咁样嘅公仔嘅。咁但系我细个嗰个年代咧，就系可能一啲纸板，就唔系好似阿钟哥咁自己画啦，就系、是、有啲可以自己拍出嚟嗰啲咧，有啲虚线咧，咁啊已经有个公仔喺树噶啦，咁个公仔又有埋啲纸做嘅硬卡纸嘅衫啊，各样嘢啦，咁佢就可以将嗰个嘅两块纸板摆埋一齐，就变做一啲咁样嘅纸公仔自己喺度玩啦。咁而家咧，我谂系更加发达嘅咧，就系、是、近来我发觉咧有啲新嘅商机咧，就系、是。一个铺头，其实佢打正旗号咧就系、是、叫 DIY 嘅，即系入边咧除咗做一啲手作嘅袋啊、衫啊、公仔啊之外咧，其实佢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咧，都系用布料、棉花，即系嗰一类咁样嘅成衣材料咧，去到制作一啲唔同嘅自己。iconic 嘅一啲商品啦，咁佢自己咧就俾咗一个嘅入场费咧，你就可以即系譬如我当你入咗去系谂住整只公仔嘅咁你就只系需要俾一个入场嘅费用啦，然后你就可以入到去整埋晒所有嘅材料啊，即系譬如你想整公仔，咁嗰个公仔啦入边嘅眼睛啊、材料啊、手脚啊、棉花各样嘢咧就包晒喺入边嘅，咁佢就叫做系一个招来，就想吸引啲人咧就去即系认识多啲香港本地嘅手。因为它本身入面都有其他的导师或者有其他的摆在 display 的展品，它的目的最主要是想让人知道、哦、原来香港有很多这些手作家就是可以给大家欣赏到，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这些产品。譬如我最近有个朋友去过，它就是参与了整衫的一部分，它有几种不同的整衫，例如它有得扎染，即系佢直情有晒所有材料，同埋有个导师喺度嘅。咁佢摘染嗰个部分咧，佢行到入去咧，佢嗰啲导师同埋所有嗰 part 嗰啲负责人员咧，全部都系着住成身都系摘染嘅嘢嚟嘅。 摘染，你哋有冇试过先？ 我有，我冇试过， 我有试过。以前喺卢美堂嘅时候试过。 卢美堂，我系用美术堂嘅。 我系讲美卢堂， 我系讲美卢堂， 个个都唔同。卢美美卢 美卢啊， 美术啊。总之都嗰 佢应该讲 art and design 咁样系嘛， 即系类似啦。 攞嚿石头绑住件衫或者嗰块布扎住佢，然之后再扎几嚿，跟住染几次色啊嘛。 系啊， 哦，你真系试过？ 试过噶，真系坚试过噶。 点样可以锁色啊？你知唔知道？ 会唔会甩色噶？ 唔记得咗。 其实你可以开 workshop 噶咯，你又识绣花，又识扎染，系咯，你可以喺嗰度摆档噶咯。 咦，我怀疑嗰个可能可以招手啊，向钟哥。 系喎，讲下讲下，我都有一技傍身。 你點知一技啊？嗰個兩技嚟啦，頭先 兩技啊， 幾好用喎、啊。咁同埋咧，我最吸引到我嘅地方就係見到佢有得自己整一啲毛公仔啊。咁佢入邊咧唔係淨係人手做嘅，佢有埋啲整毛公仔嘅機器。咁當然都係容易操作嘅。咁同埋如果係真係太細嘅小朋友，當然有家長去帶佢去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家長會幫佢手操作一啲機器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咁樣自己親手整一啲嘅製成品咧係開心嘅。同埋我覺得最吸引嘅地方就係、是、咧，你如果真係一家大小去或者情侣去的话呢，你就可以制作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这些这样的、产品出来啦。 同埋嚟緊是父亲节嘛。 是啊。 会不会整定一件嘢俾 父亲。带埋爹哋去啦。 带下爸爸去玩下佢嘛。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 李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